Hello， 我是陈慧娴。我认为一个人如果要过得快活的呢，就梗是要吃多些自己喜欢吃的东西啦。当然同时呢也都要做多些运动，身体健康就会快乐的啦嘛。另外呢要看多些笑片啦。咁啊，练习拍多啲幽默感，咁样先追到女仔噶嘛。咁另外咧，你又一定要有 positive thinking， 千祈唔好钻牛角尖。咁最后我要讲嘅咧，就系记住要活在当下，做自己喜欢做嘅事，同埋买多啲自己中意嘅嘢，买手袋啊，买鞋啊，买衫啊，买水晶啊，乜都买啊，咁就开心噶啦。不过如果又要风骚又要快活，咁就要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晏昼一点，由梁继章、李丽如、马小强主持嘅《风骚快活人》啦。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风骚快活人》。 早晨，风骚快活星期四，我是小张张，早晨， 我是优仔， 犀利啦，想不想接受挑战？ 想讲 历穿越历史 IQ 题， 嚟穿越历史 IQ 题。 话说全球最知名的马小强将会举行全球首创的穿越时空 演唱会，冇心机听 演唱会，唔得，剩翻两张，剩翻两张飞， 系。 一四个人，你估边两个人有飞呢？嗱，呢四个人咧就系刘备、 张 宇、 张飞， 错，吕布、 张飞， 四个人，边两个有得睇？ 刘备、吕布、 刘备、张飞 咯， 唔系， 刘备、吕布， 唔系， 刘备一定有份，刘备冇份，刘备同埋张飞都冇啦，即系吕布同埋我。 你抢飞？ 点解？我就中意啦。 点解？ 因为我要捧你场咯， 系 咪？我相信个仔真系唯一一次，你开完之后冇得开。 嗱，我先问答案俾你听。 好啊。 吕布、张飞、刘备、睿睿。 我又撞中啦！嗰日又系无端端撞中跨度大啦。 星期四早上，欢迎留低香港电台第二台。四半时间有阳光有骤雨，今朝都领略到啦，一出门口咧，哇，好大雨啊！嚟到广播道又冇雨咯，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数天都系继续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有骤雨。 未请新闻嘅呢一首出道出道，等等等等，因为我哋节目仲未完啦，到晏昼一点。好啦，翻嚟我节目，今日一样会有呢一个嘅访问王天然啦，我是 DJ 嘅人物专访啦，同埋今日咧都会有呢、這个。同埋即案劇嘅、 即案劇最緊要留意啊！ 梗係啦，真係學好多嘢。話時話， 梗係啦。 artist 之外，我覺得其實Sarah 姑姐都學咗好多嘢。 Sarah 姑媽同埋肥強，傻強啲肥強啊，我唔記得。 肥強 ，OK OK， 咁上啦，咁上啦。 其實幾好玩， 好開心，真係開心。多謝大家嘅支持啊！ 冇錯， 我想問大家咧，你以前或者細個，甚至而家咧，你有冇幻想過未來世界咧人類嘅生活㗎？以前我細個嘅時候咧，我會諗啊，睇完叮當咧，我成日都會諗啊，會唔會真係第時啲人咧可以咧攬出個即係喺屋企翻工咧係擺個竹蜻蜓。竹蜻蜓， 翠衣门仲快 啦，咁个制服咁就翻咗啦。 我最中意系呢一个。 嗱，你讲呢样嘢咧，我净系谂过一样嘢啫。 咩嘢啊？ 就系咧，如果 正义 唔系，即系如果我住喺好高咧，我要去街咧，就屋企咧有条钢缆，就坐喺个缆度， 咁样系，好似你玩吊索嗰啲。 系啊，我就系幻想呢样嘢。 但系你都系飞去隔篱大厦啫喎。 唔系，我飞去好远噶，即系点样搏去唔同嘅点咧？咁 哦，明啊明啊，即系由你屋企嗱搏翻嚟，譬如电台咁样系嘛？总之你个缆索， 系啊， 咁样点解唔随意门或者捉蜻蜓咪仲快？飞咁啊飞走咗啦。 我谂到嗰条钢缆啊嘛。 如果佢谂到嘅话，佢就唔会今日咁样坐喺呢一度同我做节目啦。 喂，李丽睿。唔好睇小我， 我 分分钟我听日、后日、大后日，我有机会。 我同你 level， 你明啊？我同你同 level 啊！ 我唔会输俾你嘅，因为你呢句说话， 你唔需要输俾我。 因为你呢句说话，我都唔会。 就算你赢我，呢都唔系好光彩嘅啫。你 系喎，咁又系 佢咧？你系都高啲啊？ 冇错， 所以我睇你唔起咯。 跑鹅区小学辩论大赛竟然告一段落 ，OK， 好，而家双方冇边个输，冇边个赢 ，OK， 唔系，我想嗱，除咗呢一个行动方面啦，即系话点样由边度去边度咧，好多嘢咧，其实将来可能好唔同嘅。如果你睇好多科幻电影， 例 如 啲人会，啲人会， 同埋食嘢啦，啲人以前有讲过啊嘛，哦，第时咧会唔会食粒丸咧，即系嗰啲丸叫牛扒， 有我都唔要啊， 我都系 享受食嘅过程 啦，人真系冇嘢冇嘢食， 系啊， 但系你要记住，人类咧面临嗰个叫粮。粮食短缺嘅问题咧，咁就好多人提出过好多。 你去到咁极端咧，你话我冇嘢食嘅话，我净系食一粒丸就可以顶得到一个礼拜咁，我梗系食啦。但系个问题 系，系啦， 即系如果你摆喺度嘅就有一粒药丸同埋有一个哇九大鬼，咁我梗系食九大鬼啦。个问题系咁啊嘛。 咁咧最近咧新加坡咧喺八号开始啊，今月八号开始咧容许 七月八号开始咗啦， 十六种嘅不同昆虫。legally 即係正式可以俾啲人生產、銷售、繁殖等等等等，然之後不過咧就一定要經過啲叫食安嘅規矩，同埋一定要話俾啲因為有啲佢真係係因為佢啲真係，如果你一隻一隻你知啦，有啲如果磨碎咗嘅， 或者變成粉嘅， 係啦，或者煮嘢食，但係裏面落咗啲譬如炸猛粉咁樣，係要話俾人聽嘅， 梗係要啦， 係啦， 因為有人可能有 allergic 噶嘛，即 係係啊敏感啊，係啊， 就算唔係allergic你就嚇唔係啩有炸猛，好驚嘅嗱，你聽落 粉又覺得冇乜所謂， 你會唔會有？少少想试咧，第一 我有食过噶啦，你唔使问我， 我都食过， 我 试 过，我去北京食过，我去泰国系专登买嚟食嘅。 点啊？食到你咁样噶咋？你唔好再食啦。 系啊，你都要戒嘅，知唔知啊？我哋两个都食过，所以我哋两个变成咁嘅样。系啊，我哋系唔放任何机会噶。 不如执啦，咪食。 我食。雖然嗰次咧，我係好抗拒， 我都抗拒。 係啦，有一次同個朋友好奇怪，嗰地方係一間叫日本餐廳嚟嘅。我諗都諗唔到點解日本餐咧會有呢一樣嘢。咁總之就係生，即係一隻好似生嘅，即係佢原形保留得好好嘅，即係栩栩如生嘅一隻炸猛，綠色嗰啲咧，咁擺咗，不過炸咗嘅，啲顏色係變咗嘅。但係你個形狀咁像真，即係。你明明點擺到落口嘅啫？我諗成日呢樣嘢咧，唔係話佢好唔好食，唔係佢食唔食得，而係你個腦唔接受，唔接受你將呢樣嘢擺落， 抗拒係 咪先？其實我覺得係個心結多過好唔好食或者食唔食得啊？ 我唔抗拒咯。 因為其實你有冇留意嘅就係其實所有嘅呢啲昆蟲類嘅嘢嘅咧，都係得一個烹調方法嘅啫，就炸咗佢。係 啊， 咁樣樣滲啲唔同嘅粉啊，擺 曬啲味 佢。咁根本唔係佢冇味嘅，佢根本係冇味嘅。你只不過就係有嗰啲佢炸嗰啲油嘅味咯，搞落去嘅好似薯片咁樣咯。嗱，我食過嘅就係咩咧？嗱，我有食過炸蜢啦，我有食過蟲蛹啦，蟲蛹我唔記得咗係邊一隻嚟嘅。咁因為佢就係佢充滿住有豐富嘅蛋白質。係 啊， 係啦，其實係好食嘅，唔係蒸蛋。啊！蟲蛹蒸蛋又食過，但 係 你大大隻嘅又係炸咗個蟲蛹， 咬落去好似粉咁噶嘛？ 我記得啦，好似話係大隻嗰啲曱甴啊，嗰啲蟲蛹嚟嘅。 大隻嘅曱甴， 大隻嗰啲曱甴嘅蟲蛹，咁跟住咧就係炸咗嘅，佢又擺曬喺度。咁其實一兜兜一兜兜，總之佢就係你攞個膠袋，你中意就剝落去啦，你明白？剝落去之後嘅話，跟住佢就清埋，咁跟住咧，你裡面嘅你乜嘢都有噶啦。咁因為我喺泰國，所以其實我根本唔知係乜嘢。我問佢話佢望到奶，呢個真係骷髏棒，咁我唔知係咩。 但 係 你睇個外形， 我只可以睇佢個樣咯。咁其實我知道佢個樣嘅，個樣就係昆蟲咯。咁同埋就係我真係知道有呢個草蜢啦，同埋有呢一個蠍子，係啦，我可以分到兩種啫。咁跟住我著蟲蛹嘅話，啊又試下啦，咁樣佢就一劈咁，好似條脷咁樣，條脷炸咗咁樣嘅。咁跟住佢就都係揀啲好似類。似懷疑咁嘅嘢，甜甜啊鹹鹹地咁樣，跟住食我覺得幾好啊，OK 啊，我真係好 OK 啊， 我就食過呢一個頭先講啦，炸蜢啦，另外喺北京王府井，大家一定食過噶啦，呢個就係蠍子啦。咁咧亦都係乾乾地、脆脆地，冇咩鹹鹹地咁咯，即係三種感覺。 如果喺王府井，佢應該係個串燒噶嘛，佢係有隻吉賣咁樣噶嘛，係啊，其實好早之前已經試過噶啦，我都冇乜問題。 阿 馬 大爺，嗱，如果你話昆蟲咧，係。我就淨係接受食一樣嘢啫，蜜蜂，因為蜜蜂嗰啲蜂蜜啊，我哋都食噶嘛，同埋因為佢係益蟲咧，我感覺上咧食佢就 OK 啲。 你食過啦？ 未食過。 馬生，你搞錯咗，而家唔係講緊嘅就係佢 produce 出嚟嘅嘢，而家係講緊佢個本尊。 我知啊， 即係話蜜 蜂 蜜 糖咁好食 啊， 佢相關嘅嘢都 OK 啦。 即係我覺得蜜糖。 唔衰嘢你，殺雞取卵啦！你即係 食你個蜜糖，食埋 你嘅蜜糖，又用人哋嗰啲蜂膠，跟住。开到食埋人哋嘅本尊，呢样嘢唔得。 O K， 唔食。 系啦，咁样又唔可以，我觉得唔关事。 嗱，例如佢点整咧？新加坡咧，而家首先咧会有蟋蟀啦、蚱蜢啦、飞蛾啦、蝗虫啦。蠶蛹啦、蜜蜂啦等等啦，佢冇 蜜蜂真係有， 蜜蜂真係有啊， 系 啊， 唔好食蜜蜂啦。 好啦好啦，我應承你啦， 好唔好啊？因為蜜蜂要採花蜜啊嘛，嗡嗡嗡。 咁啊，有啲餐咧開始製作咧，包含昆蟲嘅菜單，有啲係原隻上啦，有啲咧就喺壽司上邊加上蠶蛹啊、炸蟋蟀咁樣，或者誒呢一樣我真係唔敢食啦，因為咧我成日喺雀仔街見到佢，原來墨皮蟲添啊，仲有喺啲椒鹽蟹啊，即係蟹裏邊，蟹就 main dish 啦，但係再加。啲叫墨皮蟲，就我唔知佢養咗佢啊，定係點？ 一齊蒸， 係啊， 或者 係有破產喎。 點解啊？墨皮蟲我都有食過喎。 係咪啊？墨皮蟲你 都唔係因為其實我都話佢炸咗一，我咁啊唔知佢本尊係咩咯。即係總之佢就係一條條咁樣啲蟲嘅又有。你頭先講過，我諗我應該食過曬。 食過曬啊！ 佢有啲咧就對唔住啊嚇，佢有一啲咧就要搣啲嘢嘅，佢會教你嘅。可能有啲要搣咗個頭，有啲要搣咗個手，因為佢個手炸咗之後個位咧會戒口嘅。咁所以佢就要搣咗個手嘅話，佢就係食個身咁樣咯。 哦、如果你咁讲，我记得我细个跟阿爷食个水曱甴咯，即系龙虱咯，冇得卖噶啦，系啊，因为点解咧？又要搣头搣脚，搣到一个圆碌碌咁啊， 净系搣住个净食净个身，咁啊佢食食个身嘅话就 O K， 一 咬落一模 一 样，唔使啜一下，唔使， 你 一咬落去啲嘢会搣出嚟， 咪啜嗰啲搣出嚟， 讲虫蛹啊嘛，即系佢里面好可能就 系 有啲白色嗰啲搣出嚟嗰啲嘢， 我都系唔好食啊，你谂下第时去到酒店嗰啲路飞，一只蚊停咗喺只寿司度，你谂住只蚊系。 佢俾你 定 係 咩嘢啦？你食唔食啊？ 唔知啊。如果就剩翻一個，唔知 啊。 我唔想答呢啲咁冇營養嘅問題。 其實唔好 受罰， 唔好話昆蟲有啲嘢咧，你。是不會有信心的膽量食。我記得那時在某大酒店有兔仔肉嘛，我講過，我都即刻話佢搬嚟今日廚師推介。 其實你咪覺得你自己對於食物嘅嗰方面嘅話，個接受程度真係好低咧。你咩都唔試，咩都唔食，咩都唔知。 有啲我食過鴨仔蛋，我有試過。 鴨仔蛋好普通啫。 鴨仔蛋我反而唔想食。 點解啊？ 因 為 我覺得好得人驚。係 啊， 佢有埋毛 啊。 係 啊， 係 啊， 係 啊， 係 啊。 點食得落啊？好残忍咯、啊，我觉得。 O K， 我唔食。咁、 啊、 你想嗲咩啊？ 我想嗲咩？ 你知噶？ 我听佢胃口有冇转到啊？ 应该冇。 咁你覺得我想聽咩？ 我唔知喎， 講得出街嘅喎，你咪真係要我講啲嘅。 我怕影響你個 image。 等我今日谂下先，我都谂唔到个答案。 系啊， 系啊。喂，我唔系接受程度，但系不过咧，即系喺嗰刻突然之间，因为我自己有养个兔仔，而我觉得兔仔个样好可爱。 系啊，系啊。 即系等于嗱，你见到鸭仔打，你觉得好残忍啊咁，但系有啲人食得好开心。我谂每一个人对食物或者佢自己即系脑海里边嗰种食得或者唔应该食嘅嘢系有啲唔同咯，系嘛？ 嗱，以前咧我都会即系阿妈煲嗰啲咩水鱼汤我都饮嘅，但系而家我真系唔想食嗰啲水鱼啦。 嗯， 即系。龟类嗰只啦，我真系 系冇亲切啊！你觉得水鱼同你， 嗯，都明嘅，系啊，佢回应你嘅说话，你明嘛？佢回应紧你嘅说话，就系话每一个人嘅话，对于食物嘅个选择，佢有佢自己嘅 preference 嘅。 系啊， 你哋咧有冇咩唔？ 我冇。 你冇啊？ 我真系冇，因为我乜都会想试。我唔食，我拎翻出嚟一件事，但系我就话：喂，人一世物一世，你咩都要试下，系咪？人哋请你嘅话，你梗系要试下啦。 自己夹钱咧？ 自己夹钱都俾，我成日都请人食饭噶。我请你食，我点话？ 冇所谓啊。喂，十点半先听新闻报告，翻嚟继续。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立法会恢复二读辩论强制举报虐待条例草案，规定社工、医生、教师等25类专业人员需要举报严重虐儿个案，建议最高罚则是监禁3个月和罚款50,000元。当局早前提出修正案，加强免责辩解和豁免，列明专业人员只会在情节恶劣的个案才有可能面对监禁的刑责。多个议员发言支持修例，法案委员会主席工联会邓家彪话：专业人士是有能力判别儿童受虐的风险，并且作出专业跟进。若果他们不举报、不跟进有怀疑个案，才会抵触法例。形容这个已经是社会共识。他认为政府提出的修正案已经是最适当和最值得支持，担心罚则再加辣会好心做坏事，造成滥报，分散政府资源调查真正有危机的个案。前港队代表方力申开办的泳会，一个9岁学生受泳会级别所限，被拒参加锦标赛。中国香港游泳总会会长黄敏超话：唔会扼杀有潜质的泳手，一啲年纪较细但系已经游到一定成绩的泳手，可以作个别考虑，以个人身份参赛。昨晚执委会曾经开会讨论，尽量是改善安排，俾有潜质的运动员尽量参加比赛。黄敏超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会不会检讨泳总属会3级制的升级制度？是3级制的升降制度，即是正式属会、观察属会和最低层的竞赛属会。泳总持开放态度，不存在打压任何属会。协助跟进事件的新民党立法会议员何敬康在同一个节目说，据他了解，泳总有不少类似僵尸属会，早年已经成为某级别属会，但是过去一段时间不再活跃。美国前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说，总统拜登必须要迅速决定是否继续参加总统选举，但是佩洛西拒绝明确表示他希望拜登参选。被视为拜登长期盟友的佩洛西在接受美国传媒访问的时候，呼吁民主党议员在美国接待北约领导人期间，不要就是否支持拜登继续参选表态，认为需要视乎今个星期的进展。他又形容拜登星期二在北约峰会的演讲令人惊叹，虽然佩洛西拒绝明确表示希望拜登参选，但是他说希望拜登按自己的决定行事，又说大家都鼓励他作出这个决定，因为时间已经不多。另外，上个月曾经为拜登举行筹款活动的荷里活影星佐治古尼就呼吁拜登退选。 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吹和缓一偏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持续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723点，升251点，总成交金额378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63点，升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862点，升16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18.27，升2.5；恒生中国企业65.06，升8毫；腾讯控股383.4，升5.8；阿里巴巴74.5，升4；美团116.4，升5.5；友邦保险53.6，升6；南方恒生科技3.59，升6；建设银行5.47，升4；理想汽车81.5，升4.4。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1，日元161.61，瑞士法郎0.899，加元1.362，人民币7.271，英镑对美元1.286，欧元对美元1.084，澳元对美元0.676，新西兰元对美元0.61。日经平均指数报42179点，升347点。港金报22110蚊，跌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375.61美元，卖出2376.1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港岛区啦，咁柴湾永泰道去翻小西湾方向，近住翠湾村有交通意外啦。咁较早前咧需要全线封闭噶，咁而家就部分行车线封闭啦。咁影响到都系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香港专业教育学院对出，咁亦都影响到外围嘅交通啦，包括系东区走廊啊，去翻柴湾道咧都系挤塞，咁车龙都系排到去香港专业教育学院噶。咁再重复多次啦，柴湾永泰道去小西湾方向，近住翠湾村有交通意外，而家部分行车线封闭啦。咁东区走廊去柴湾道方向，同埋永泰道去小西湾方向，龙尾都系排到去香港专业教育学院对出。咁喺九龙区，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北雅山花园对出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咁而家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北雅山花园一带咧，交通就正常翻噶。咁只系前少少啦，龙翔道去观塘，近住彩虹村嗰段咧就比较慢车。佐敦道去加士居道方向，近住志和街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渡船街啊，就系佐敦道去加士居道方向，近住志和街嘅意外咧就清理好。咁仲有车龙啦，排到去渡船街。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咧就畅通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同埋去尖沙咀咧都系挤塞，龙尾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去新楼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车龙就在利安苑，西隧九龙入口都是挤塞，龙尾就在奥运站附近。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内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排到去百德新街。西环的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就挤塞，龙尾排到去干诺道西天桥，近屈地街。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深圳湾公路下村来回，同埋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咔咔咔，有我哋有快乐。 今个星期嘉宾有高浩正、陆海怡。 其实系我妈咧同我讲咧，佢话个男仔咧好啱你。咁我嗰时就觉得，诶、欸，好似好老土啊，要妈咪介绍咁。我真系见到佢嘅时候咧，咁当然我真系觉得好靓仔，而都系我中意嗰种样嚟。 系。 咁我同我妈讲，哇，好啊，佢话，诶、欸，介绍啦，介绍啦。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彭咏仪、林思敏，有佢哋，好快乐。 登革热有蚊传播，潜伏期3至14日，初次感染病情一般较轻，但再感染其他血清型登革热病毒，可能会出现重症登革热，可引致死亡。一次感染一生都有风险。外游时被蚊叮咬后，如果有不舒服，要即刻睇医生，话俾医生知近期的外游记录。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chp.gov.hk。 Hello， 大家好，我是洪家豪。乜嘢先是一个快活人？我觉得可以自由自在咁样做自己中意做嘅嘢，同埋每一日瞓觉之前咧都可以抛开晒所有嘅烦恼，咁就为之一个快活人啦。不过最风骚快活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1点，风骚快活人啦，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10点到下昼1点钟。风骚快活人， 好，继续我哋节目星期四风骚快活人啦。想问大家咧，你觉得咧喺任何家庭里边咧，会唔会有通常讲嘅夫妻啦吓，即系两公婆啦，会唔会有一个咧就勤力啲，而另外一个咧就因为佢勤力啲，所以佢就懒啲嘅咧？ 一定有啦。 你问你自己啦。 系啊， 唔系嗱， 除咗屋企之外， 你做广州， 除咗屋企之外，工作上都会有噶。 一个粒一个凸，一个粒一个凸， 系啦，勤力啲，一个冇咁勤力。 咁啊，有篇文章嗱，唔好话个研究点做，佢冇讲详细嘅研究点做，佢只系话咧有个研究讲，如果老婆懒咧，呢个家庭咧就开心同幸福好多嘅。 吓？ 好唔奇怪？呢、這个咪有少少歪理啊吓？ 系啊系啊 系啦，少歪理。嗱，第一个佢有三个理据嘅、 嗯， 你可以即系就住佢嚟讨论下啦。第一，佢话老婆懒咧，老公就会抵唔住颈咧，就会勤力噶啦咁样样。阿老婆唔煮饭咧，老公就哎呀我嚟煮啦咁样样。 唔会， 你系咪啊？你系咪啊？ 唔好讲我啦，咁点 解唔讲你啫？ 点解唔讲你啫？咁你嗰一齐讨论嘛？ 系啊， 咁你咁问下你咯。 我先，我先， 嗯， 我讲我先。 好，抛砖引玉， 讲讲讲讲讲讲讲， 引玉辅助。 我觉得好平均嘅，即系唔会话有一个懒又特登，我你懒我又唔做，唔会噶。 嗯嗯， 我觉得喂。 唔係你 take advantage， 你未必係啊，佢做曬啊，我、哦、咁最好唔使做啦，唔、嗯、排除咁嘅可能性啊。 但係你會知道，大家都係諗住啊，翻屋企舒舒服服啊，乾乾淨淨嘅， 都應該要為呢個家付出係嘛、啊啊？你冇咁衰啊嘛。 唔係咯，大佬床單你，譬如話一個禮拜。十日你去換啦、啊，又或者佢唔夠你捧起個床咗，你幫手或者你去換咯、啊，即係舉例係咁樣樣。 係 係啊，你咧？ 我啊，我係會。嗯，开头嘅时候嘅话系有啲偏重于我做嘅， 因为唔抵得， 系啦，因为我唔抵得，再加上一样嘢嘅就系话嗰啲嘢，我自己住咗好长时间啦，咁、 哦、 可能我已经习惯咗就系有一啲方法，又或者有一个 system 应该咁样讲、 嗯， 譬如一个礼拜我举个例啊，一个礼拜我必须要拖地嘅、 嗯， 又或者就系两个礼拜我就要抹抽油烟机嘅，呢个系我嘅 system 嚟嘅，你先可以 keep 到屋企 gaming 干净噶，系、嗯、咪？但系佢未必需要，佢未必配合到你噶嘛。 啊，因为佢唔煮饭唔入厨房，佢对个抽油烟机咧就冇感觉啦。 你可以咁讲、 啊， 又或者就系、是啊、即系其实有啲嘢嘅就系佢未必配合到你咁密集。的一啲即系清洁家居的 timetable 啦，咁讲好嘛？时间表啦，咁所以佢就 系 有时会就咯， 系、 嗯、啦，有时就要就咯。 即系可能佢觉得好干净啊，唔使一个礼拜拖一次地啦。 又咁讲，同埋有时有啲嘢嘅就系话，每一个人对于屋企嘅嗰一啲杂乱啊、干净嘅程度啦，亦都有唔同嘅接受程度嘅。 系 咪？有好多我即系曾经去过一对夫妇嘅屋企咧，嗱，所以咧其实唔能够成立嘅就系头先 Michael 讲嗰样嘢嘅，就去到佢屋企嘅时候，男又唔做，女嘅亦都唔做。 有啊， 去到佢屋企嘅时候，你踩落去佢屋企系冇一个地方系冇杂物嘅。 淨係張梳化，啲梳化已經好多衫喺度啦。 冇錯， 而梳化個背脊如果靠牆咧，有兩個公仔喺度。 佢叫你坐咧，係一定嘅就係話你將所有上面嘅嘢你搬去另外嗰度，你睇唔到嘅，你就喺度坐就得啦。即係佢哋係咁樣嘅一回事。 但係安然嘅冇咗， 佢哋冇嘢嘅，佢哋冇嘢嘅，因為佢哋 OK 啊。 因為點講啊？講緊嘅就係話佢哋兩個對於家居清潔又或者係整齊嘅程度，佢哋一致啊嘛。係 啊， 就係唔整齊，係 啊， 佢冇所謂，亦都唔會話因為。就是他執就我不執，我不執就他執，大家在鬥氣，不是這樣，而是你們要一致，其實是沒有問題的。 沒錯， 好了，那講回我，我就會不斷調教一下，既然若果是這樣大家不開心的，可不可以調教我自己的，就是不要兩個星期洗一次抽油煙機，三個星期一個月，然後就會跟他商量，今個月就我洗了，下個月會是你，甚至乎有時你都會自己不好意思的，明白嘛，即係你見到佢已經幫你執咗兩次嘅話，第三次佢會開聲同我講，我就不如啲衫你擺喺度，我接啦，咁樣先至有來有往咯，咁樣就冇問題啦，咁樣就冇問題啦，但係要調節嘅。 好快到你啦，我俾你諗多陣， 我 諗多陣先。 我哋已經係拖咗好耐啦， 知道。兩位兄台請等小弟。 我又講一多一句，你等你諗一下。我哋幾就你，我哋講 OK OK。 因為咁樣嗱，我成日咧睇啊，兩個人合作就唔可以話 equal 嘅，即係唔可以話嗱，好似冇得咁樣嘅，就睇邊個嘅時間多啲啦。我自問我自己喺公屋企嘅時間多過佢嘅，因為佢係嗰啲八小時工作，而我咧完咗下就翻，我就會開始做屋企嘅嘢啦。咁但係我自己咧，我唔知可能我問題啦，比較粗枝大葉嘅，即係會清潔一啲眼見到嘅。但係有啲你唔覺得啲深層，譬如梳化要拉開後面好多層啊，又或者某啲平時遮蓋咗睇唔到嘅台底係要抹啊，嗰啲我可能會忽略咗。咁每當假日咧，佢兩個一齊會深層啲清潔咯，因為有啲唔係你一望就望到嘅污糟嘢。係 啊，咪有時都會懶嘅，個個人都會係啊， 你自己住啫，我哋又冇乜所謂啊嘛。係 係 咯，又唔係參加比賽。 第二個理據我都覺得唔合理嘅。嗱，第一個理據就話老婆唔勤力，老公就會主動做啊嘛。第二個咧就話阿媽，即係當佢有仔女仔細路仔啦，阿媽懶咧，於是小朋友咧就會獨立啲啦，因為佢唔會幫佢做曬啲嘢啦嘛。咁你又點睇？ 唔會唔會， 阿仔阿女即係 仲瀨啡啊！ 討論啦，好啊， 仲瀨啡啊！係 咯， 啲仔女仲瀨啡啊！ 唔係，大人咩？個老婆懶，大家會開心啲。咁不如有邊樣嘢係真係咁樣啊？個老婆懶，你會開心啲。即系你屋企个另外计一个就系会开心啲，唔好话老婆啦，老公懒嘅个老婆会开心啲，有冇？ 嗯，唔会，除非佢懒带啲仔女去嗰啲咩班咩班咯，但系都唔会真，我好难好难思考呢个问题啊。 不讨论，今日翻嚟寻找我啲故事，好送个故事俾大家，加埋 Helen 都有个故事。十一点钟之后，我哋有。我是 DJ 人物专访，我哋嘅主角就系黄天怡啊！数榜女神今日同我哋讲啲乜嘢工作嘅苦与乐，留意啦！ Alegría, Macarena, que tu cuerpo pa' dar la alegría y cosa buena. Baila tu cuerpo, alegría, Macarena. Macarena. 寻找爱的故事。 我愿意。好多年前，我已经冇咗爹哋，我而家更加接受唔到自己冇埋妈咪。我妈咪系同癌症搏斗咗好耐，到最后尾都不敌癌魔。虽然已经过咗几个月啦，但我仍然好挂住妈咪啊！好多朋友都打嚟安慰我，不过我始终都系唔可以振作起嚟。令我更加难受嘅系，点解好似所有哥同家姐都已经走出咗冇咗妈咪嘅悲痛，所有人都好快咁过翻正常嘅生活。只得我搞唔掂。有一晚，我好挂住妈咪，我就打俾家姐，谂住去同家姐一齐怀缅下妈咪。家姐，你最近点啊？家姐话：啊，冇乜点啊，忙嗰啲 project 咯，听日仲要 present 啊，唉，忙到呕。喂，晏啲再同你讲啊，唔讲唔讲，好忙，系咁啦，拜拜拜拜。我觉得好无奈。可能因为我是细女，妈咪最锡系我，系咪因为咁，所以而家只得我唔舍得放低呢？我个样子虽然唔似妈咪，不过遗传咗妈咪唱歌嘅天赋。我又中意写嘢，因为细细个咧就成日见到妈咪喺度写嘢嘅。喺呢个月里面，根本冇人明白我谂紧乜嘢，所以我就将挂住妈咪嘅思念同埋所有嘅伤痛。抒发晒喺文章里面。有一日，我将其中一篇铺咗上去社交媒体上面。呢一篇系讲我点解唔可以再听王菲嘅歌，因为每一次我听阿菲啲歌，我就谂起以前同妈咪一齐唱。我呢个铺有好多关心我嘅评语，但最令我惊讶嘅系，因为呢个铺一晏昼我电话响，打俾我嘅。竟然是15年都没找过的小学同学，我呆了。喂 ,Ellie, 不是看到你的 post, 我真的没想过 Auntie 这么早会走了的。Sorry 啊。喂，但我记得呢，我小时候来你家玩呢，每次玩完临走的时候 ,Auntie 一定拎佢最拿手的西米布丁出来给我们吃的。啱啱焗好的阵味啊，好香的。隔咗咁耐讲返起，我而家都好似闻到咁啊。讲完呢个电话之后，我同呢个小学同学几乎每晚都好似以前咁煲电话粥。佢会同我分享以前嚟我屋企玩嘅啲点滴。有一次我哋超曳啊，喺屋企度玩火，差不多烧咗成间屋啊。妈咪闹到佢上天花板。跟住我哋会讲返我哋去咗唔同 U 之后，点解越行越远。好快我哋又分享而家嘅生活，我哋共同嘅朋友啊，工作嘅烦恼啊，各自嘅理想啊，总之我哋乜嘢都倾。每晚咁倾下倾下，我发现我心情好返好多，哀伤好似离我越嚟越远啊。几个月之后，有一晚我食完饭好似平时咁散步啦，我竟然不其然咁哼住王菲嘅《我愿意》。之前我连王菲嘅歌都唔敢听，而家我竟然自己喺度唱紧呢首歌，系我妈咪最中意嘅。呢首歌系神赐俾我愿意嘅作曲人嘅，唔通而家神系用呢首歌话俾我听，妈咪已经喺佢度。妈咪，我都愿意啊，我愿意为咗你坚强、勇敢同埋乐观咁继续去面对未来嘅生活啦。 思念是一种很玄的东西，如影 寻找爱的故事，流浪汉与流浪狗。今日喺马路上边出现咗一个带啲滑稽，但系又带啲惊险嘅场面。街上面嘅人净系见到只身形比较瘦削嘅狗，一路追住一部旧商车喺马路上面跑。虽然当时车辆唔系好多，不过始终出现咗好几次惊险嘅场面。嗰只狗睇落好瘦，亦都唔似有好好嘅照顾，相信系喺街上嘅一只流浪狗啩。最后救伤车停咗喺医院门口，只鸡都跑咗，好紧张咁喺嗰个救伤车门口嗰度等紧，好似等紧啲乜嘢咁样。救伤车上面瞓咗一个流浪汉，佢啱啱俾汽车撞到，受咗伤。佢半昏迷状态之下，突然间好紧张咁问身边啲人：，我只狗咧，我只狗喺边啊？救援啱啱想打到门抬佢落去，见到佢咁样都唔知点反应。就喺呢个时候，嗰只狗见到主人啊，就吠咗几声。流浪汉好开心话：啊，我只狗啊，系我只狗啊！呢个时候佢望到自己只狗嘅脚都流紧血。原来头先当阿姐撞埋嚟嘅时候，只狗因为喺佢身边，于是都擦伤咗，一滴一滴嘅血喺脚上面流咗落嚟。救援叫佢瞓翻低，话：先生啊，唔好咁紧张住，我哋而家送你入去治疗先。但系流浪汉好紧张咁话：啊，但系我只狗咧，佢都流紧血，你哋快啲搵人同佢包扎先啦。救援就话：今日急症室好多病人，我唔肯定有冇人帮你可以帮只狗包扎，医咗你先啦。流浪汉即刻话：唔得噶，唔得噶，你唔可以掉低佢唔理噶，你哋唔医佢咧，咁都唔使医我啦。我同佢一齐离开啦。佢一坐起身，由于伤口太痛，又瞓翻低啦。救援就话：先生啊，你嘅伤势唔轻噶，你入咗去医咗先啦。流浪汉零零头话：唔得，呢只狗系我朋友，陪我度过好多嘅岁月。当全世界睇我唔起，得佢冇嫌弃我。有时我心情唔好，仲攞佢嚟发脾气，但佢始终冇离开我。如果今日佢受咗伤，我唔理佢，我自己去医。我良心点过意得去呢？你哋唔医佢就唔好医我啦，我要走啦。呢个时候有个护士长行出嚟，问明事情嘅始末之后，就安慰佢话：放心啦，先生，我亲自帮佢包扎，佢会冇事噶。你入去接受治疗先啦。流浪汉面上露出微笑，揽住只狗话：朋友，放心，我同你冇事嘅，一阵间见。狗仔从来唔知系宠物。佢哋系人类最好嘅朋友。 朋友，记得那天共你初初见面，同你唱歌夹 band， 合作总不间断。时光匆匆，转眼已十年，直到今时彼此友好。始终亦未变，讲起你 到说起往年，就似喺正目前，大家一起唱歌，大家心意互见，其实有爱绝无改变。朋友这一句歌代表心中有线，时间终不再返，未改心中信念。人一生匆匆三数十年，问有几人彼此友好，始终亦未变。实在相对共勉，众多以后未必胜目前，大家一起唱歌，大家一再互勉，同中有爱万遍千遍。 Hello， 大家好，我是林家栋。点为啲风骚快活人啊？你睇李丽蓉咪知咯，佢又风骚又快活，仲要系一个人、啊。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风骚快活人。 系真唔系啊？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好，继续我哋风骚快活人，上星期开始就已经有呢个环节，每个礼拜一个嘉宾。 DJ 挂住你 every day， 有音乐快乐传给你。 欢迎你，黄天怡小姐，小弟梁继章。 你好啊 ，Michael 前辈，我真系可以嗌一声前辈啦啩。 其实咧，同阿黄天怡做一个访问咧，其实咧，你知唔知道？我系谂咗好耐啊。其实咧，我对你嘅认识同埋同你倾偈咧，真我真系比较少， 少之又少， 系咪啊？你可唔可以咁？可唔可以咁话？其实今次咧，可唔可以话我同阿黄天怡一齐好认真去倾偈，或者当做节目啦？是第一次啊。 一定是第一次。因为我记得我细个啱啱入嚟电台嘅时候呢。 我以为你是细个读幼稚园嘅时候。 唔係。我细个入嚟电台嘅时候呢，其实 Michael 你是那段时间仲有喺电台嘅。 是 啦。总之我有印象，我喺电台一定是见过Michael 哥嘅，咁、哦、然后咧，但系嗰阵时咧，因为我哋呢啲啱啱入嚟咧，就觉得哇，即系呢啲即系系神级噶，我哋唔可以掂嘅，唔可以行近，直情咧行过要回避嗰啲，所以我都唔系好敢，我谂打招呼都唔系好敢咁样咯。 系，咁但系你而家都系神啦，你是女神啊嘛，苏邦女神啊嘛。 呢个系虚名嚟嘅。 系啦，咁啊，总之虽然咧同一间咧电台啦，咁但系因为咧大家工作时间又唔同啦，咁啊出出入入咧，咁啊今日真系好开心啦，有机会啦吓，系喺呢个我是DJ 啊，咁同阿黄天怡讲下 DJ 呢一样嘢。首先当然最老土最老土嘅一定问嘅问题就系、是、你细个嘅时候咧有冇梦想过谂过自己做 DJ 噶？ 其实我细个系冇梦想过做 DJ 嘅， 从来都冇。 系，我都叫做嗰啲叫做糊糊碌碌入咗行嗰啲人嚟嘅。因为我细个我都有听过电台嘅、但系就唔系嗰种属于系会好忠实。即系追住嚟听嗰一种嚟嘅，咁但系当时因为我记得我系读中学啊，中七等放榜，咁就喺某本系啦，某本当时年青人睇嘅杂志上面咧，就见到港台招募紧人参加一个叫做 DJ 新环者嘅比赛。咁其实我除咗系因为我细个习惯暑假咧系要搵啲活动嚟参加，因为我屋企附近有个社区中心，我好细个小学咧已经填满自己个暑假。咁嗰阵时又觉得当系一个暑期活动啦。第二其实最重要咧系因为我嗰阵时等放榜，我系想入全理系嘅。咁我就知道我啲成绩咧其实都唔系好入到嘅，但系我就听讲话全理系有面试。 咁我 希望攞翻啲分， 系啦，好天真就觉得啊，我嚟参加一啲同广播有关嘅活动， 会唔会又帮助咧？ 系啦，到时好似 面试嘅时候话，我唔系，我参加过 DJ 生还者嘅，觉 得自己有啲 profile 可以讲下、啊。其实系一个咁样嘅角度，跟住就去咗参加，系自己一个，即系又冇同朋友讲，又冇同屋企人讲、 嗯， 又冇搵人陪，咁我就自己就寄信去参加咁样 咯。但我想问咧，嗱 DJ 呢一样嘢，嗱今时今日你做咗好耐啦，你知道啦，亦都大家听心机嘅、听开嘅都知道咩叫 DJ 啦。最早 DJ 系 disc jockey 啊嘛，唱片骑师啊嘛，就系泛指咧做音乐节目。咁但系而家咧呢个名称都普遍化咗啦，即系话做电台主持人啦， 节目主持人 系啦。咁但系嗱，你既然去试下做 DJ 生还者，嗱我估下你要考试。你都會温下書啦，你要學車考車，你都會揸下喺街上面行下先啦。咁你要參加 DJ 生還者，你知唔知 DJ 做啲乜嘢？你又知唔知你去參加 DJ 生還者要考啲乜嘢嘅咧？有冇做啲咩事前準備啊？ 真係好慚愧，講起即係我嗰陣時咧，其實真係年青人一個勇字就去咗咁樣， 咩都唔知。 我記得我係好似有睇過下港台有咩節目同主持人嘅 惡補，依叫惡補，即係臨去前， 好似扮嘅識少少咁樣。 曾志華又唔知邊個、啊， 類似咁樣 啦，咁樣。 同埋我有諗過啊，佢一定會問我，即係點解你會上嚟參加呢、這個？係 啊，你一定要做呢啲心理準備㗎。 比賽，我有諗過呢條問題咁樣咯。其餘其實。我又真系冇话好大嘅准备，即系试下喺屋企做下节目啊，练下声， 读下嘢啊。 我又真系冇喎，系啊系啊，即系有少少系。 真系几胆粗粗嘅。 系啊，天才波就系因为我觉得太细个，你唔识惊，亦都唔识羞耻啊，即系唔会觉得自己去到俾人羞辱你或者问你嘢，你其实答唔到嘅系几咁幼稚呢个行为。 又冇乜所谓嘅，有时吓咁啊，专门试下咯。但嗰时我想问翻咧，其实。DJ 生還者做啲咩？咁你喺裏邊有啲咩要考你哋噶？或做啲咩噶？ 其實嗰陣時 DJ 生還者咧係一個真人 show 嘅電台，即係節目主持人嘅比賽啦。咁我哋其實差唔多入選嘅人都係大部分都係白紙一張嚟嘅。咁我哋咧就即係除咗唔係話一入去就開麥，其實每個星期咧我哋都會有一個 task 要做嘅。例如可能佢會教我哋剪帶啊、做 mixing 啊，甚至乎去你要構思一個環節啊。咁我哋咧就兩個人一組咁樣嘅。咁就每個星期我哋就要做嗰個 task， 就好似一個即係。比賽嘅功課咁樣，然後 on air 除咗會播出嚟咧，咁主持人譬如嗰陣時係阿錦同阿 U 啊，陳志耀啊，咁佢哋就會品評我哋啊，又會講 好啊， 係啊，或者嗰個星期我見到佢乜乜乜啦咁樣，又喺度即係會笑我哋咁樣啊，跟住就會每個星期就會類似大我哋都有份比分嘅，就會一路淘汰。直至最後得出嚟嗰個就係 DJ 生還者啦，咁樣，所以有少少我覺得嗰個節目都算係叫做由零開始去學，究竟 DJ 係要做乜嘢？嗰個過程我而家諗翻，其實係好有用嘅。對於我一張白紙嚟電台嘅話，其實係一個 training 咯，就係。 既然一张白纸咧，你觉得边个环节最得心应手，或者边个环节咧，你觉得最难？会唔会死啦？剪带啊？咩叫剪带啊？点样剪啊？仲要系咪你喺你嗰时系咪做 open reel 噶？ 唔系，我哋好彩 电子噶啦，已经 MD 未到 digital 嘅。 再早期咧，因为我访问周慧敏咧，佢话最早期系剪带，我哋要剪。 佢最惨啊！ 如果拎住张带咧，拉嚟拉去嗰啲声咧，搵个声咧剪咁，而黐翻埋佢咁样。 我哋已经好少少，我哋系 MD 机啦。虽然我谂对于有啲再。細過我的小朋友，佢已經不知道 MD 機是什麼了，或者佢而家用電腦剪嘅，佢覺得 MD 機都是很不人道的但我哋嗰時就係 MD 機開始剪帶同埋 mixing 學起嘅，咁呢一個就是我覺得最難的部分，因為 剪帶。 剪帶 mixing 都好難，因為由細到大對於啲機械上的嘢咧，我都係好差的，係啊。咁所以咧，你一次過要控制幾樣嘢嘅時候咧，對於同埋 on panel 咧，我係覺得黐咗線咯。我點做到嘅咧？咁嗰陣時，我係 確實用了很多時間去克服呢樣嘢。嗰陣時係好熱血嘅，但因為細個啊嘛，有無盡嘅精力。我哋真係通宵喺電台，因為晏晝 通宵啊， 係我哋晏晝嗰啲時間咧。第一，我又要翻學啦。嗰陣時我雖然讀唔到全理系啦，但我都叫掹車邊入到大學讀書啦。然後晏晝又有好多同事喺度做緊嘢啦，咁我哋就用唔到房嘅、哦。 就於是夜晚先翻嚟， 夜晚就翻嚟，係啦，就開始即係自己試啊，或者做功課啊咁樣咯。呢、 哦 這個 都幾乖喎、 哦。我必須坦白說是，其實我細個是一個幾乖嘅先。 幾努力啊，應該話幾努力。即係有啲人覺得，我唔夠時間啦，是但啦咁樣。 是 嗎？ 但我係嗰種咧，即係你叫我做，我會好乖咁做。我係嗰種唔敢反抗嘅小朋友嚟嘅細個。其實我一個係啊，即係我係嗰種即係 你叫我行我一定行，你叫我企我就企。 唔係好敢越軌，甚至乎我面皮好薄㗎。即係我細個係人哋笑多我兩個，我已經要喊出嚟嗰種。所以我唔明點解我會去參加電台比賽，諗翻去都覺得好得意。 其實係喎，你知唔知其實咧有啲人成日話，梗係要講嘢好叻㗎啦，好大膽㗎啦。其實唔係，我話俾你聽，其實我咧細。這个咧系极之怕丑，甚至到而家都系极之怕丑，唔中意讲嘢啦。同埋我又比较少听电台，我以前我其实呢几次嚟，我又好少听电台，我都系胡乱地入咗嘅啫。其实 系，但系虽然我系一个即系叫做所谓我自己觉得自己一个比较循规蹈矩嘅小朋友或者年青人啦嗰阵时，但系有一样嘢好得意嘅，亦都系我觉得自己最叻，当时做得最好嘅地方咧，就系、是、我系完全唔怕开咪嘅。即系我系对住个咪，因为我嗰阵时我哋有啲 partner stage fright 啊， 系啦，我冇嘅，我同埋我都嗰阵时都尚算流畅，可以表达到自己讲嘅嘢咁样。咁呢一个我谂系当初佢哋肯俾我即系加入 DJ 生还者嘅一个好大原因，就系、是、佢唔惊咪，佢唔会踢一脚先讲一句咁样，系啊， 呢个系噶，即系如果有啲人咧对个麦咧，等于咧有啲人平时讲嘢好流利嘅，一企上舞台咧，突然之间咧，好似闩咗个掣咁样，唔识讲嘢，对住个麦都系噶，即系有时候有啲人讲嘢，诶好叻好叻，但系一企埋个麦度咧，佢就会手又震啊，好紧张啊，谂嘢谂唔谂到，咁所以如果你能够系咁流畅地或者对住个麦咧冇任何嘅嗰啲压力咧，呢个已经好大嘅条件。 不过当时虽然我觉得自己好流利啦，但系我经常由以前。甚至乎到而家有阵时都会嘅，就系、是、佢哋会成日捉我啲咬字啊，特别系我细个嗰啲懒音系多到咧，系、即系佢哋系每一日， 差唔多句句都有。 系啦，佢哋就成日都会话我咁样嘅。 仲记唔记得最多嘅系咩啊？ 嗰啲咩恒生银行啊，嗰啲就一定讲唔到啦。嗰啲咩 黑色黑色啊， 嗰啲都好啲，韩国嗰啲系讲唔到，即系 韩国啊嘛， 韩国咁， 因为航行个航啊嘛。我哋细个嘅时候咧，听阿钟大哥讲好多呢啲嘅。钟大哥钟伟明先生，佢以前咧有啲懒音字表啊，好好噶。 我哋都 有 接收过，因为有啲前辈有 print 过俾我哋。 好好，咁即系天书嚟噶，即系佢写埋嗰啲音啦，譬如系航。寒嗰啲咁样，黑咁样咯。 嗰阵时都几沮丧嘅，不过我觉得 系嘛， 因为我唔觉得我有分别啊嘛，即系唔识啊，系啊。 即系你根本听落系完全一样。 系啊系啊，我又唔觉得系咩，我读唔到咩？点解我觉得自己读到嘅咁样？ 啊系， 系啊，咁就好即系。 唔知点算啦， 系啊，唔知应该点咯。咁嗰阵时好多谢有一个前辈叫嗱嗱林啊，阿 Vera 系啊系啊，因为嗰阵时佢有一个叫 Team Power 嘅网上电台，我哋开始有一啲比较年轻啲入行，又未有即系二台嘅节目做，佢就拱咗我哋去做 Web J 咁样啦，又系一个即系磨练嘅场地啦，我叫做。咁佢嗰阵时咧就话哇唔得，你啲懒音真系好劲啊嘛。咁有阵时咧星期五晚我记得，因为我哋星期五晚会留喺度做嘢，佢就。会咧叫我入去 studio 度，你自己入去系啊，就俾份嘢我，就你入去读啦，读完出嚟俾我听啦，咁样，咁我就入去录，完之后就俾佢听， 帮你改啦。 系啦，佢就开始同我讲，嗱，你咁样读就唔啱啦，点点点咁样。 都几好心机喎，因为真系要逐个字执。 其实佢系做紧其他嘢，然后夹硬截少少时间喺隔篱就捉我啲懒音咁样咯，系啊。 真系好啊，嗱，其实咧，如果有人帮咧，系真系好嘅。如果你自己慢慢摸索咧，可能更加长嘅时间。嗱，对于就嚟参加、准备参加我是 DJ 嘅咧，咁你作为都做咗几多年喺嘅苏番专题？ 少过你。 嘅黄天怡嚟讲咧，你有啲咩嘅建议啊？或者你会觉得，你即唔系个个都可以叫拍下心口 可以入到去噶嘛。 咁 即係如果你想入呢個廣播嘅大門，你想自己將到成好似黃天兒咁一個叫做 DJ 啦、啊、你可以點樣做呢？ 我反而覺得即係當然有好多準備功課係可以做嘅，譬如我頭先話如果你發現自己咬字係唔清楚好多懶音嘅，我覺得你喺屋企已經可以嘗試即係練習咁樣啦。但我覺得最緊要就係、是、你要相信你參加係你想嘅咯，即係呢樣嘢係你想做嘅嘢咯。因為如果你去到，我成日覺得你去參加 DJ 嘅比賽，但係你成日縮埋一嚿，好似好被逼咁樣咧，咁嗰件事無論你自己又唔 enjoy 啦，人哋聽落去亦都唔覺得你 enjoy 緊，我覺得呢個就已經冇意義。所以一定要是你参加之前要想清楚你是不是对这件事 想做这件事 想做这件事想有兴趣樣、如果是你是想做什么 你觉得自己是音乐方面还 是做一些清谈节目方面游戏节目方面我觉得你都可以已经尝试有一些概念。 是一个风格、 哦。未必你要做到的而是可能。你入嚟嘅时候，其实可能你已经可以开始向嗰方面即系偷师又好啊，或者请教啲其他主持人啊，或者你去表达自己嘅意愿，我觉得可能会令到你之后真系有机会喺电台发展落去嘅时候，就会快啲揾到自己嘅路。 嗯，你讲得非常之好啊！即系自己入电台嘅时候，到底想做乜嘢节目呢、你有冇谂过噶嗰阵时？ 冇啊！不过我嗰阵时咧觉得，总之我系属于嗰啲嘈冤巴闭嗰啲嘅咯。因为嗰阵时咧，阿锦同埋梁逸伦，因为我有段短嘅时间又喺轮住嚟试嗰度做环节嘅，都系阿锦介绍我啦，叫做同埋阿梁逸伦先生俾机会我啦。嗰阵时佢两个咧都系有样嘢认同我就，你把声真系好精神，好嘈啊咁样讲。咁我嗰阵时同埋因为睇住轮住嚟试就系、是，佢哋个 team 好开心咯，好多嘢发生咯咁样。咁所以嗰阵时我已经觉得，我要做 开心嘅 DJ， 系啦，开心综艺性嘅 DJ 多啲咯。反而我音乐唔系冇兴趣，但系我觉得自己 你系最擅长， 系啦，咩最擅长，同埋因为我好惊 on panel 啊嘛，细个已经开始， 系 咁所以我。 而做 DJ 係一定要用 on panel 得嚟，而且就好依靠 on panel， 因為你 mixing 啊嗰啲歌嘅與歌嘅互相即係融合咧係好重要。 同埋我發現其實做節目，就算你係一個清談，因為我哋香港電台第二台就係大部分節目都係主持人自己按翻 panel 噶嘛。我發覺原來一個節目嘅節奏啦，或者你想幾時有啲咩效果，其實都好靠 on panel 係啊 嗰個人， 冇錯。 咁呢個都係我即係叫做入咗行之後，或者逼住，你都要開始 on panel 咯。 係啊， 我先發現到，原來呢樣嘢係咁緊要，即係縱然我好想逃避佢啦，入行嘅時候，但我發覺，原來你做咩節目，你都冇得逃避咯。 快声音天空任意飞，粤语歌声挑选送赠你，无论远隔百万千里，心声都倚靠一起，紧贴与你去闯新世纪，愿意分享心中乐与悲，踏过天光天黑望神秘，无惧会有恶劣天气，世事活在你预期，寻觅愿望发现真理。DJ 快乐播送给你 ，DJ 唱谈让每日回味。 周水强嘅，我是 DJ， 11:29，31度气温，相对湿度73%。今日我哋嘉宾系天儿黄天儿， 愿意分享心中乐与悲，踏过天。望天黑望神 秘，酷热天气警告仍然生效嘅。听过11:30嘅新闻啦、财经消息、交通消息，喺呢个风骚快活人，仲有半小时今日嘅我是 DJ 人物专访，黄天然会继续出现，唔好行开，一阵见。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立法会恢复二读辩论强制举报虐待儿童条例草案，规定25类专业人员需要举报严重虐儿个案。政府建议违例最高罚则是监禁3个月。实政原卓议员田北辰就提出修正案，将最高刑罚提高到1年。田北辰以同乐居虐儿案为例，被其中一个被告4度拉扯男童致对方受伤，只是被判监3个月，完全不合理。法案委员会主席工联会邓家彪说，政府提出的修正案已经是最适当和最值得支持，担心罚则再加辣会好心做坏事。前港队代表方力申开办的泳会，一个9岁学生受泳会级别所限，被拒参加锦标赛。中国香港游泳总会会长黄敏超说，不会扼杀有潜质的泳手，一些年纪较小但已经游到一定成绩的泳手可以作个别考虑，以个人身份参赛。昨晚执委会曾经开会讨论，尽量改善安排，给有潜质的运动员尽量参加比赛。黄敏超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会不会检讨泳总属会3级制的升降制度，即是正式属会、观察属会和最低层的竞赛属会。泳总持开放态度，不存在打压任何属会。協助跟進事件的新民黨立法會議員何敬康在同一個節目說，據他了解，泳總有不少類似殭屍屬會，早年已經成為某個級別的屬會，但是過去一段時間不再活躍。日本传媒报道，一艘日本海上自卫队护卫舰今个月初在未通知中方的情况下罕有地进入中国海域，引发北京严重关切。报道引述外交消息人士说，梁月号护卫舰今个月4号驶入浙江省附近海域，当时中国舰艇在周边海域进行导弹演习。报道引述防卫省的消息说，梁月号的任务是监控中方演习，中方作出驶离领海的要求，但是梁月号未有理会警告，在距离浙江沿海12海里，即是大约22公里的范围航行大约20分钟。共同社话，防卫省已经展开调查。中国政府对此向日方表达严正关切，正是收集和分析情报，说不排除梁月号护卫舰是蓄意挑衅的可能性。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说，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附近海域发生 6.5 级地震，震源深度651公里，目前暂时并没有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报告。中国地震台网测定，菲律宾棉兰老岛附近海域今朝10:13发生7级地震，震源深度620公里。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吹和缓一偏南风。展望未来2-3日持续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72%，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716点，升244点，总成交金额510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61点，升2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849点，升15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恒生中国企业65.08元，升8.02，盈富基金18.28元，升2.06元，腾讯控 控股383蚊，升5.4；阿里巴巴74.9，升0.8；美团115.7，升8毫；南方恒生科技3.602，升6.6；建设银行5.49，升6.0；友邦保险53.85，升1.85；中海油22.2，升5.0。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1，日元161.67，瑞士法郎0.899，加元1.362，人民币7.271，英镑对美元1.286，欧元对美元1.084，澳元对美元0.676，新西兰元对美元0.61。日经平均指数报42,201点，升369点。港金报22,150蚊，升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379.47美元，卖出2,380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阿峰同你睇翻出面嘅交通情况啦。中环嘅文宝街东行去湾仔方向，近四季酒店系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嘅行车线封闭，龙尾喺干诺道西近中山纪念公园体育馆。咁另外都影响到西隧都系车多噶，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去擎天半岛。另外柴湾嘅永泰道去小西湾方向，近翠湾村嘅意外仍然系未清理好，部分嘅行车线封闭，一带系较为车多。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去爱民村。另外路面情况方面，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喺果栏。然后再提翻你啦，黄大仙嘅沙田坳道同埋竹园道有紧急维修，沙田坳道近东华三院黄大仙医院同埋竹园道近雅竹街九龙塘方向都会封闭，车辆唔可以由慈云山道左转入去沙田坳道。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踩单车要量力而为，保持安全车速，同前车保持安全距离，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千祈唔好左穿右插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成绩表， 浪奔浪流。 安哥同学会一年两个星期请到的嘉宾就是叶丽仪小姐，她会同大家分享她的音乐人生。星期六早上11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同安安哥同学会。 在我心中起伏， 真菌是哺乳类动物崛起的关键， 迷幻蘑菇可以益益骨， 蘑菇可以解决未来粮食危机。你以为真菌有污糟又有毒，但其实你又知不知他们是人类文明的塑造者。星期六晚8:30到9点，由文教组制作，香港电台第二台开卷乐，冯杰、郑正行请来作者邓铭泽，开拓人类与真菌的共同未来，探索真菌入面的超级科学。 哇，滚出嚟啊，姐妹啊！ 喂呀，肥强啊，你仲好似滚热辣过你煲嘢喎。 Sarah 姑妈，你误会啦，我适应紧饮食业嘅厨房酷热工作环境。 吓，你以为嗌两声滚水姐妹就可以适应到厨房酷热嘅工作环境，实在太肤浅啦！想知多啲关于饮食业工作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职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大厨整嘢食要新鲜滚热辣，不过工作环境就唔能够太热辣辣啦，小心中暑，做好预防方法啊！我系陈乐儿，做 Gina。 Hello， 大家好，我是伍永薇伍姑娘。我觉得最丰收最快活的时刻呢，就是当拍摄完十几二十个钟头之后，回到家冲完个靓凉，洗完个靓头之后呢，就即刻呢干干净净坐在一张饭台前面，冻高只脚，食住我最喜欢的卤水鸭舌、卤水豆腐 同埋一根菜心。呢、這個 moment 喺呢幾年裏面咧，係我最豐收、最快活嘅時刻，同埋每晚最期待嘅時刻，真係好豐收噶！ 知你豐收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晝十點到下晝一點鐘，豐收快活人。 其实唔需要逃避嘅，同埋咧，如果你中意做节目嘅话咧，你会喜欢 on panel。点解咧？头先你讲得好好啦，即系 on panel 咧，你会有一种 master 咗成个节目嗰个节奏啦，几时几时播歌啦，去到边一句停，即刻就要去下一个环节啦。但反为如果你唔系 on panel 嗰个咧，可能啊笑完之后。喂，点解佢仲唔播歌嘅？你会反为系啊系啊，即系你会反为个心里边有少少着急嘅。但如果你自己 on panel 嗰个咧，你就会好手到拿来啦。 系， 我谂呢个系如果有 on 开 panel 嘅 DJ 就会知道，即系你真系成为成个节目嗰个叫主宰咯。 系，所以我成日觉得嗰啲对呢啲电子嘢啊，或者叫做 digital 嘢比较。易上手嗰啲人係有着數啲嘅， 咁唔係你今日都好啦，係咪先？你而家又做數榜女神，其實咧做音樂節目你有做啦嚇，譬如話中文歌嘅龍虎榜啦，做清談啊、玩啊、開開心心，譬如而家喺晏晝噶啦嚇，都有做啦。咁你自己中意邊樣嘢多啲啊？ 其實我都係中意做下晝節目，即係比較雜誌式嗰種節目，因為我中意有對手啊。我中意同人 互相对，即系我一句你一句咁样弹嚟弹去。 我中意有即系嗰种叫可以打波咁样，你弹我一句，我弹你一句嗰一种。咁始终数榜，因为系一个人做，同埋你点都有啲资讯要交代嘅咁样。咁坦白讲，那个自由度未必有做，譬如下昼系啦呢种节目咁大咯。咁所以我都系中意做下昼呢类型，即系三五成群啦。以前 Give Me Five 呢类节目咯， 系啦，即系同阿黄天怡倾偈咧。今日真系差唔多识咗，唔系识咗添，即系喺呢个圈度存在咗咁耐咧，即系最耐嘅一次啊。咁我想问啊，其实咧做电台节目，你觉得有啲乜嘢可以令到成功呢？你有冇试过失败嘅挫败嘅感觉嘅？即系嗱，你今日数榜女神啦，又叫金屋思仪啦，大家都认识你啦，独当一面啦，有冇试过挫败嘅？或者有冇试过？好多，即系有冇试过感觉？哎呀死！我真系觉得自己真系做唔嚟啦，我真系好冇，突然间好似好冇信心，冇咁试，有冇呢啲 go through 过呢啲阶段？ 有啊，其实我到而家都仲会有呢啲时候。咁但如果比較深一啲，可能係我記得我第一次俾人省咯，應該係即係唔計喺 DJ 生還者入邊 ，DJ 生還者入邊嗰啲都比較輕騎啲嘅，同埋因為都錫住我哋，可能驚我哋突然間走咗去，冇人繼續比賽， 唔敢攬勁。 唔係，但我記得嗰陣時，因為我咪頭先提到話去咗倫敍利斯做環節。嗰、那個環節咧叫做自家創造自家音樂品牌，其實就係當時 Roland 咧想有一個環節係講啲本地嘅唱作歌手。嗰陣時啱啱開始好多湧現啊，咁佢就問阿錦就話：，你嗰班 DJ 新人仔入邊有冇邊個即係醒少少啊，即係 OK 噶咁啊？咁阿錦就好啦，佢就話：，不如你揾試下天兒啦咁樣。咁嗰陣時我就即係叫做有個 segment 做啦。咁嗰陣時由約人啊，到約訪問啊， 都係你做嘅， 係啦，我唔識嘅，佢哋就劈咗幾個 contact 啊，你試下啦咁樣，咁我就做啦。咁但係都相安無事，其實都叫做糊糊碌碌做到嘅。但係咧，去到有一次咧，因為嗰陣時我翻學，我就冇留守喺個節目度，我就係交低餅帶，我就第二日就冇出現㗎啦。咁有一次咧就話冇你餅帶喎咁樣。咁但係因為嗰次咧係因為一啲溝通上嘅誤會，我以為嗰日唔使交嘅嗰個禮拜， 即係真係冇交嘅。 係啦，但係其實係要嘅咁樣。咁於是乎咧，我就即刻喺學校就。即系撲翻嚟電台啦，心諗唉，今次點算咧咁樣？咁然之後咧，佢就類似即系叫我即刻去做咁樣啦。咁、uh-huh. 我都唔記得做唔做得切啦，究竟？但系到完咗節目啦，總之個 deadline 過咗，完咗節目，咁啊 Roland 咧就喺走廊度就叫我過去，咁佢就喺走廊度同我訓話咁樣，即系省我啦，其实简单啲就系、是，但我唔觉得，而家谂翻，我唔觉得佢真系好恶嘅。但系对于我嚟讲，我就 系 话我好面皮薄噶嘛。我已经即系吓到，即系唔知点算。我好记得佢嗰阵时同我讲就话，我知道， 沟通会啫， 沟通上有啲误会。佢话但系佢话我同埋我知道你翻学好忙， 佢話：但係呢個唔係一個藉口嚟㗎，咁樣講。佢話：誒唔通人哋 artist 嚟到做訪問，佢好攰，佢就可以瞌眼瞓唔俾力咩？唔得㗎，咁樣講。佢一開始未講話，我知道其實有啲誤會，但係佢就先省咗我先。係 係， 即係佢覺得我未夠盡力。其實簡單啲就係、是、佢覺得啊，點解有時個環節播，其實你會唔會其實都抽到時間翻嚟、一路聽住咧？咁可能我有啲意見俾你咧，咁樣。咁我嗰陣時就即係。聽佢講完一大輪咁樣咯，咁佢就即係叫咗我，跟住就叫咗我走，即係話冇散會咁啊，但係佢下個禮拜都繼續。俾我做 是 是啊， 系咁几好啊！即系起码你今次呢个系一个教训，但系唔系一个挫败，挫败即系可能系冇咗个节目啦。因为嗰阵时我咧就试过咧就接咗，即系接咗一个节目嚟做，咁做咗三个月之后咧，咁啊，即系高层就话做得唔好啊，唔使理啦。咁样样喎，即系你明唔明啊？即系你 有冇翳啊？所以有冇翳啊？ 相比咧，你呢个真系好 系啊， 轻强啊。 不过佢有讲一句都好紧要，佢话 airtime 系好宝贵嘅，即系佢话啊，你冇加 系好好好宝贵。 系啦，佢话你冇加个 segment， 可能你觉得就系我可以讲嘢代替，或者冇咗一个礼拜咯咁样。咁但系你知唔知几多人想要呢个 airtime？ 系啊， 而你即系冇好好去准备嘅话，你就系自己放弃咁。 同埋 airtime 每一分每一秒都可能影响你好听或者唔好听，所以唔好谂住哎呀是但啦，播多只歌啦，即系塞埋个三分钟，唔系嘅，即系每一样嘢都系人哋听众会听得出好或者唔好。 嗰次嗰件走廊事件，其实即系可能。在个道理上到而家为止，可能我都觉得自己系冇错嘅，因为我收到个 order， 但系因为嗰件事，我觉得佢令到我嗰个系心入边嗰个态度有唔同， 唔同咗， 系啊系啊， 更加重视咗呢一样嘢， 系啊，所以我觉得都好紧要 嘅。 其实， 你觉得做 DJ 呢一样嘢咧，其实咧，大家参加我是 DJ 啦，会唔会系一个你值得投资一个长啲嘅时间，甚至作为一个 career 嘅自己嘅终身职业咧？即系同埋做 DJ， 你真系再讲下，其实点样先可以做得好咧？呢份工， 呢份我觉得真系好难啊。因为你 都难做得好啊， 好难，我到而家都觉得好难。即系你谂下，你每日都要， 你都话觉得好难， 每日要输出咁多咁多能量同埋内容啊。咁所以我就系而家都觉得难，系因为啊，我觉得我将我嘅一生人所有嘢可以讲嘅都喺电台讲晒啦。咁样你越做得耐，其实你。即系你越可以讲从前嘅嘢就越少嘛，咁即系话你唔可以向后，冇错 啦，吸收啲新嘅嘢， 你只可以向前，即系就系，但系你向前，你有咩方法可以令自己即系叫做识嘅嘢多啲，有内涵啲，或者你嘅你 presentation 嘅风格可以再令到人觉得你吸引啲咁样，即系我觉得系即系需要咁样，而呢一样嘢就系你每个人嘅修行，你。点样令自己有嗰种吸引力咁样咯？ 其实咧，嗱，我方面讲啊，蛋啦 ，Vivian 啦，其实我自己都做咗呢一行都好多年啦。 系你一定系。 但我就觉得咧，其实咧，真系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嘅方法，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嘅特长。就算而家我话俾你听点样样咧，都未必啱你用噶。 系啊，一定系自己去 揾出 翻嚟， 揾出嗱有几样嘢要揾啦。我唔知道，可能阿天然好幸运，或者有啲 DJ 好幸运，一做节目已经系嗰个声啦。我以前做节目咧，唔系呢个声嘅，即系以前做节目咧，因为我自己把声比较薄啦，咁所以咧系听落去咧系唔系好入咪嘅。你仲要揾嗰个声，揾咗个声之后咧，仲要谂下个风格啦。找到风格之后，就要找你怎样可以做到好一个节目好听。 我都有经历过这个过程。其实 我找不到的，那时我是找不到。后来我怎样可以轻轻接近一点呢，就是录低每一次的节目自己听回。 哦， 即是作为一个听众，好不好听呢，好不好笑呢，等等等等。 我是因为当头棒喝。 边个啊？边个泼你啊？ 我谂佢本人都唔知啊，因为佢系无心讲出嚟。我记得有一次嗰阵时，我已经系有机会上台做一啲活动嘅司仪，系啦。咁跟住咧喺 男定女嚟噶？ 男嚟嘅，系我谂佢唔介意我开名，因为佢自己都唔知道。是啊，李志光先生。 哦。 因为他个人比较直率一点的，确实是。 是啊是啊。 有一次在 office 到类似呢，就是有同事就类似那个 show 要摆上网 upload， 他可能就要看一看个带这样就播回个 show 出来。那个 show 因为我有份做司仪的，那我就是那些一上台呢以为自己即是正能量爆灯那些呢，就好看。各位大家好，即是。 好 high 牌， 好 high 牌，又好落力咁咯，系啦。同埋我把声其实系，我都系薄同埋偏尖嘅。咁所以你谂下，我仲要唔识控制底下上到台咁样嘅话，咁咧当时播音嘅时候咧，我就喺度隔篱一架电脑度剪紧带啦，即系有嘢遮住我就剪紧带啦。跟住咧，Alex 应该系做完节目上嚟，咁佢咧听到有人播咧，我就哇。边个把声咁尖啊？咁样，即系咁嘅意思咁样啦。跟住咧，我系想即系掘个窿收埋自己咁样啦。嗰阵时，但系我冇啦，即系我就选择咗即系不变应万变，唔出声，唔应，乜都唔讲咁样。 即系会影响你后来嘅表现啦。即系会唔会因为咁而轻轻收敛自己把声啊？ 有，就系因为佢咁样讲咧，我真系认真翻去 听 同埋谂， 系咪啊？嗱，自己听翻咧，另外一种感觉。 啊、 你做嘅时候咧，有阵时咧系人在局中咧，你系未必即系咁清晰。啊、听翻用听众嘅角度咧，你会知道，哎，有啲好或者唔系几好、啊。 我嗰次真心就真系觉得，咦，原来我把声系唔系我想象中，我想象中以为自己把声都 OK 好听，啊，原来我一啲都唔系啊！原来真系咁，跟住我就嗰阵时开始就。去慢慢叫做 tune 自己把声，或者叫留意自己把声。咁我觉得未必系一把好靓嘅声音，即系譬如我同郑子诚比，永远冇得比。 唔应该男仔女仔比。 但系我觉得我喺我自己嘅声音入边，可能已经揾到一个叫做人哋听得比较舒服嘅位置，系啦，或者我会知道。有陣時你要點樣去調整自己把聲，咁我覺得嗰樣嘢就對於我之後嘅 career 都已經好有用啦、嗯。所以其實我心底入邊咧係好感謝當時佢咁樣講嘅，係，但我從來都冇同佢講一聲多謝嘅，我喺度同佢講聲多謝，多謝你，李志剛。 喺圈中或者喺廣播圈裏邊咧，我哋耐唔耐咧會有啲教訓得到嘅，可能從我哋嘅同事啦、上級啦，或者從自己啦、從聽眾都有啦， 從失敗啦， 但係。每一日你进步紧，即系话你向更好嘅自己进化，可唔可以咁话？ 系，一定系，一定 冇错啦。不过一定要俾心机，同埋正如阿蛋话斋，你要尊重 DJ 呢一个嘅岗位，唔好谂住求求其其咧入嚟咧，随便巴闭讲几句就是、一个 DJ。因为呢一样嘢真系系要好多好多因素去加埋，先能够成为一个好听嘅节目。 嗯， 好啦，我是 DJ 啦，不如帮我哋啲我是 DJ 讲少少打气啊，或者俾少少建议啊。即系我而家有想参加啦，咁样黄天怡姐姐，我应该点做啊？你为佢哋打下气嘅，讲下你嘅心得啦。 我好记得嗰阵时我面试嘅时候咧，有人问咗话啊，你点解想嚟参加 DJ 新人者做 DJ 啊？咁样我就答咗一个超级幼稚嘅答案。咁但系我发现呢个幼稚嘅答案咧，原来唔系只我先有嘅，因为我往后我电台有啲活动， 我知 有啲参赛者佢都系咁样讲，我就发现， 我好中意讲嘢， 系啦，就系我好中意讲嘢噶咁。 我嗰陣時咧，都有一段時間咧，係我 DJ 大賽咧，我做評判咧， 好多人都係咁講啊， 好多人噶， 係啦，咁 跟住我就問翻佢一句，知唔知咩？你好中意講嘢，咁啲人中唔中意聽你講？ 講嘅係啊，呢個好緊要。 通常啲人淨係問第，即係講第一句，但係佢冇諗過下一句咯。 係，咁我覺得即係如果你嚟嘅話咧，我唔係話呢一個不是 model answer， 你千祈唔好答呢句啊，你答呢句就出局啦。我唔係想講呢、這個，我係想講話你中意講嘢，但係呢、這個世界。中比你更中意讲嘢嘅人，其实一定大有人在嘅。但系只不过你想讲乜嘢咧，即系你如果喺一个麦前面，你最想讲嘅系乜嘢？点解你想讲嗰样嘢咧？你觉得有乜嘢意义，或者你点解想讲呢样嘢俾人听咧？我觉得当你开始尝试谂呢个问题嘅话咧，你就会可能会有少少 picture， 就系发现其实我系咪想做？DJ 咧， 系啊，我觉得应该谂，因为我觉得 DJ 系一个要投放好多时间嘅 career 嚟嘅，呢个都系我入行先知道，即系可能觉得啊，你开两个钟咪就系 好 开心倾，系啊，吹两个钟头水咁样，咁但系你经历过即系一个正统嘅 training， 你就知道原来你由幕后去到幕前，你所有嘢其实都系要学嘅，咁即系话你要投放嘅时间其实系。好多，雖然我哋唔係明星藝人咁樣要演戲，要上唱歌堂呢啲咁樣，但其實而家 DJ 涉獵嘅範圍都好多。咁你要諗下啊，你會唔會願意投放咁多時間去學一啲基本功，甚至乎就係再學一啲就係其他 format 或者表演上嘅嘢咧？ 其實越多越好咯。 系啊，同埋坦白讲，即系呢个行业亦都唔系一个即系叫做人工好高嘅行业， 亦都唔系 one night success。你好难话，琴晚做完节目，今日真系行出街，个个都认得你。 呢个好得意，即系电台系一个真系超级需要时间累积嘅行业嚟嘅，甚至乎即系话啊，如果你想一炮而红嘅话，咁你真系唔好嚟做 DJ， 因为会令你好失望，同埋会令你 我做咗三日直播，啲有冇人行街认得我嘅咁样， 会令你觉得即系自己好冇用。但系其实你未必系冇用，或者你未必系唔会红，只不过呢一个 format 未必适合。即係你呢個目標咁。 嗯，但當然成功嘅都有好多人嘅。 係啊係，但係佢哋都唔係一朝一夕咯。即係以前蛋哥、周慧敏小姐，佢哋都係經歷，佢哋都經歷過 training 嘅階段，佢哋先再去做。 你知唔知周慧敏佢講咧？佢話做通宵節目咧，佢將四個鐘頭嘅節目咧，全部 script 曬㗎。四個鐘嘅節目裏面講嘅嘢全部 script 曬夾曬歌 嘅，係即係未必見到人哋嘅努力咯。但我知道唔知做 DJ 嘅，做每一行都係即係， 冇錯， 你都要預咗要一啲時間擺落去，你先可以叫做累積到一啲嘢俾自己。 嗯，有個詞彙講過一個好嘅反思問題，送俾所有我是 DJ 想參加嘅朋友，就係話如果你想參加，問一下點解你做 DJ。其他人聽你講嘢，而唔係你做聽嗰、那個人哋做 DJ 咧，明唔明意思啊？即係當你係 DJ 嘅時候，你諗下點解係你講緊嘢，人哋聽緊咧？點解唔係人哋講嘢俾你聽咧？你有咩同其他 唔同？ 有咩唔同咧？即係你有咩特質同其他人唔同咧？咁呢個作為一個今日嘅 conclusion 啦，嚇，亦都多謝黃天怡小姐，希望你繼續喺電台發光發熱。 多謝 Michael 哥，好，我好榮幸，因為即係一個前輩訪問自己，好奇怪，其實我覺得，但係好多謝你， 多謝曬，多謝曬。我是 DJ， 一個進入廣播大門嘅機會已經為你打開，三個唔同風格、唔同魅力嘅 DJ， 細説多年嘅心路歷程。鄭丹瑞 ，DJ 唔係我哋一個踏腳石嚟，我唔係踏腳嘅老友，我講俾你聽，我做一個三個小神仙。我是晚晚做到三四点，一个钟头我是平日我是用三晚，一个钟头使唔使做咁多嘢？要，因为我觉得我要做好呢件事，大家中意呢个就系我嘅使命，我做 DJ 嘅使命。 我是 DJ 人物专访，七月开始《风骚快活人》，逢星期四播出。多谢晒黄天怡，下个礼拜开始就会有阿蛋郑丹瑞喺呢一个时间讲下佢做 DJ 嘅苦与乐啊等等，记得听啊！翻嚟会有风骚快活人第三个钟头爱好系列。 流艺流星，大概都已没记忆，要我检讨我心。其实同样是背景浮世浮影，未学唱遍地风声，唯望趁这刻仍然是清醒，可还抱你望尾声，让我沉沦在你的孤寂，没法贪过百段记忆，无憾这秒再碰好尽余力，无所惧怕，无所念挂，如此着紧过就够好吧，皮肤像砖瓦一路风化，骨肉刻记过未尽笑话，凭一念的爱抱着赤地，从此我就满足当下，又像最初出生，往世间沉醉沉溺，盼寸金也绝不换，沉浊再不管，期待亦不管，只求这秒就这般。就快用掉在你声音下，没法走马看尽镜花，容让世界自然这样停下，无所惧怕，无所念挂，如此着紧过就够好吧，皮肤像砖瓦一路风化，骨肉刻记过未算笑话，凭 家好，我是 Sam Hui。 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的方面去想，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的态度去面对命运的安排，就应该算得是快活人了吧。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爱好系列， 好，星期四爱好系列开始咗啦。今日礼拜爱好系列咧就是一首毕业的歌。 嗯， 咁啊到暑假咧， 系 啊， 系啊，放仔毕业啦， 系啊， 要离开校园，离开啲朋友，离开老师， 好多嘅毕业嘅感受， 我觉得离愁别绪。 如果我临班咪唔使离开咯。 嗯，你系咪因为咁样嘅话，所以 继续读， 可以读十年系咪 ？OK 噶，我 恋恋不舍， 我唔会睇唔起你。你是要咁嘅，都未了到你嘅首歌，你是要咁。 我临班系为咗想 见到你一面， 冇错。 我想问下你，你身边有冇好朋友临班啊？试过嘛？我有一年咧，我好朋友，即系好好嘅朋友，佢临班，其实系我都唔开心嘅，因为 系啊，真系啊。 其实嗰日但佢唔开心，但我上咗去之后就冇咗个好朋友，因为已经唔同班啦。 嗯， 嗱，我冇试过临班，我试过降。 哇，你都未试过，你都未试过临班啊？ 系啊， 降班意思系点啊？即系读紧五年班要降翻四年班， 唔系， 因为太高啊。 唔系，因为我全部譬如话 A 班、A 班、A 班咁一路上嘅 ，A 班成绩最好嘅。有一年咧，达咗落去 B 班， 冇问题啊。好正常， 好唔開心。 我明啊，我明。 係啊， 因為你感覺好似去一個冇咁好嘅班。 即係哇，一齊三年嗰啲同學，誒去咗第二度啦。 啊哈， 我去咗一間。 佢哋仲仍然繼續好好咁樣啊嘛，係咪？係你自己一個人追唔上步伐啊嘛。 係啊，好難受，真係好難受啊。 係。 你到呢一刻， 因為咁樣嚟造就到你嘅強心臟。唔系咩？ 就继续努力， 我唯有话系啦。 我哋要正念 啊！咁嘅眼神， 冇咗正念， 系啊，即系点都好啦。我谂人生总系有， 总会有 失败啊， 总有 跌跌嘅。 我同我仔都要啊吓， 系啊，即系无论点样样咧，努力加油。 喺不同嘅毕业里边咧，唔知点解最深印象咧系小学毕业，因为小学毕业咧，我唔知你哋有冇做呢样嘢咧，系写纪念册咁样样。 有 系啦，咁啊传俾不同嘅同学。哎呀，马小强，你帮我写啊！咁寫一啲， 都係俾嗰啲就自己比較 friend 啲嘅嗬， 係啊， 係 啊， 係 啊， 唔會俾佢寫嘅。 係啊， 同埋咧，除咗會寫一啲鼓勵説話咧嗰啲之外咧，一定會做一樣嘢嘅。 人如小鳥到處飛，但願我俩友誼永固。 啊，兩句咁 嚇，你就成日都寫呢兩句啊？ 係啊， 你會唔會寫俾唔同嘅人？會寫唔同嘅嘢㗎？ 會夾到桃花鋪滿路，願君踏上好前途。 係咪有呢啲指定句子 啊？ 我知我知咩從。树不因寒而枯，友谊不因别而亡。我仲记得 有写，我真系唔想再写呢啲嘢。 就学海无涯，为勤于外。 系啊， 好笑，真系好笑。 但你哋冇写啫。 仲求学有余，逆水能舟， 逆水行舟， 不进则退。好彩我都有一个喺度锦囊啫。 咁你哋仲有冇 keep 啊？而家呢啲 冇， 唔知去咗边。 我可能我间中喺啲杂物度见到，跟住又再塞埋，又唔知去咗边。 系啊，嗰啲唔需要再攞。 除咗一啲同学之外咧， 有联络就有联络噶啦。 系啦，另外一样好唔舍得嘅咧，嗰阵时吓就系学校啦。唔知你哋对学校的感觉会唔会有时，因为你系细路仔咧，你基本上大半时间每日啦吓，你都系留喺个地方，有啲特别熟络，你中意留喺嗰度玩嘅地方。 系啊，总有啲你 总有啲回忆。 细路除咗瞓觉之外，就 系 学校啊，唔系咩？我哋以前真系噶嘛， 冇定去。 系啊，放学咗有时你唔想走噶，留低喺学校。即系当然唔系讲紧话你要留喺度，即系成绩唔好啦。 系啊， 你都会留喺度。玩噶， 嗱我哋咧就六年班咧考升中試啊，我哋翻上晝班嘅補習啊， 哇開心死啦， 係啊，我都 係之後好啦， 係啦， 好開心啊， 係 啦， 啱啊，一名啦，又攞正牌喎，係咪？梗係啦，我都係 啊， 攞正牌其實就唔係讀書嘅， 梗唔係讀書啦， 但屋企一定俾，因為你話留喺學校， 同埋因為六年班咧開始咧男仔女仔玩埋一齊啊，你哋有冇啊？ 但系唔系？我想问，咁你一年班到五年班系点啊？ 唔系你一年班嗰时就男仔同男仔玩，女仔同女仔玩 噶嘛？又扮嘅都唔侵你玩，你 系 男仔。 即系六年班就开始会 系啊，即系有啲咁嘅 有埋喺度 啊，好开心啊，冇错啦。 OK， 咁啊一齐去士多啊，买汽水饮啊， 系啊，跟住有两个人。 住唔同嘅， 仲係開始有人話阿邊個同邊個啊？呢度有 有啲叫狗屎巷啊嘛， 咩嚟㗎？咩嚟㗎？ 即係嗰啲叫做即係好污糟嗰啲，唔知點解你佢一定有一條巷嘅。嗰條巷嘅時候，你就會見到有好多嘅時候，你有冇睇過日本咧係會咁樣做嘅？寫一個好似畫一把畫一把遮。跟住咧畫一把遮之後嘅話咧，有兩個人名喺度，跟住咧就喺嗰度睇啦，就係話其實咧全呢兩個人喺埋一齊嘅，即係例如馬小強就寫喺左邊，李麗蓉寫喺右邊，我就兩個喺埋一齊嘅， 係啊係啊， 喺個網仔度啊寫埋啲咁嘅嘢，跟住話咁樣， 兩個手個手指哥， 癲啊！唔知幾多啲嘢啊， 係啊，六年班好似有啦，係啊，五年班都未有， 升中一你就冇啦， 冇啦冇啦冇啦，係啊。 所以大家珍惜下，我喺呢个地方讲咧就系度过咗六年，跟住又再度过六年，唔同嘅校园留低唔同嘅回忆，同埋好多朋友都喺呢度结识。令我谂起呢一只歌曲李克勤嘅《告别校园时》。 一天一天的我在期待放学，一转眼。却要告别校园，一张一张的快乐同学笑面，粉笔似的消失，不再遇见。终于终于不懂得老师所讲，只知道此刻想多听一遍。终于终于不需要再管积分，只恐怕更多的考试未见。这校园这班房这走廊这礼堂，告别时是我心的家乡。到未来那一方，人漂泊路茫茫，仍然在这里找到一点点光。曾同遇上，今孤身走远方，谁愿这样昂然踏上，须分开走远方，明晨能共创。这班房，这走廊，这礼堂，告别时是我心的家乡。到未来那一方，人漂泊路茫茫，仍然在这里找到一点点光。曾同遇上，今孤身走远方。谁愿这样昂然踏上，须分开走远方，明晨能共创。曾同遇上，今孤身走远方，谁愿这样走远方。 送俾所有今年告别校园嘅同学仔吓，由呢一首李克勤嘅《告别校园时》。 好啦，咁又讲翻咧，就话纪念册咧，我本来今日咧都系想讲呢一即系播一首嘅就系 Twins 嘅《我们的纪念册》嘅。咁但系其实我要讲嘅古仔嘅话，就系同呢一啲嘢系有关嘅。有冇曾经嘅就系收到喺啲纪念册里面佢同你讲嘅嘢嘅话，系你完全万万料唔到噶？ 有啊。 你試過啊？ 有啊！ 我講咗我個故仔先，好唔好啊？我咧其實咧有一位朋友咧，即係我呢件事冇同人哋講過嘅，佢就係好難忘嘅一篇文章，因為咧呢一位嘅同學仔咧係同我一齊放晏晝嘅時候咧係會同我食 lunch 嘅，一路都係好好朋友嘅一位同學嚟嘅，佢好好嘅，佢係轉校嚟我哋間學校讀書嘅，咁而且咧佢個樣咧我好記得有啲似葉倩文嘅，佢講嘢好快嘅人，好爽朗嘅，佢因為佢住九龍，女仔，因為佢住九龍，所以咧 實對於我住喺新界嘅我嚟講嘅話咧，佢係我嘅另一片天嚟嘅，佢係我另外一個眼界嚟嘅。 係啊，佢話俾你聽出面乜。 Exactly， 佢就會帶我去唔同嘅地方度食嘢啦，去啲商場度買嘢咧，就我好中意同佢一齊嘅，因為佢會帶我見到有好多嗰啲我以前自己一個人係唔會去嘅地方。我自己自問我係當佢係我最好嘅同學同埋最好嘅朋友咯。好啦，到畢業啦，我當然俾佢寫紀念冊啦。翻嚟嘅係一篇論文， 哇！ 因為我唔係俾好薄薄嗰啲紀念冊佢，我係俾咗一本嘢，我叫佢寫一啲嘢，即係佢對我感覺或者咁多年嚟我哋大家嘅友誼。竟然咧就見到佢寫到一啲嘢就係冇 expect 嘅，因為咧佢就話俾我聽，你有冇留意到嘅就係咁耐以嚟嘅話，我係冇帶過你翻個屋企度玩。你以前同學仔有時你間唔中係會帶啲朋友仔翻屋企食嘢噶嘛？ 係啊，或者去人哋屋企嗰度。 係啦，或者係咁樣。原來佢屋企人係唔中意我嘅。 啊？ 係啊。佢就會覺得其實屋企人原來係唔中意佢羣我嘅，佢係會覺得嘅就係話，即係希望我呢一個同學仔嘅話，唔好同我玩，唔好羣我，要俾心機讀書。唔知屋企人就係唔中意， 係、 啊、但係我呢一個朋友仔嘅就係話，唔理佢屋企人嘅唔中意 嘅反對， 所以佢一路都同我做朋友。一路對我好，係、啊，所以其實我真係好感激佢，即、就、係、是、我好多謝嘅就係原來同學仔又會好多呢啲咁嘅嘢嘅就係佢一路都冇同我講過，我唔知道一啲咁嘅事㗎。 佢就係寫出嚟， 佢就係到最後尾我畢業啦，我就講俾你知。其實有時候有啲嘢你可能唔知道，但係如果我而家唔講，可能你呢一世都唔知道。 啊哇，好感動嘅一個故事喎、 啊！所以其實我畢業嘅時候咧、啊，我好唔捨得嘅就係啲同學仔咯。 咁、你有冇揾翻佢啊？而家即係 冇 咗聯絡， 冇 聯， 冇失咗聯絡啦。係啊，咁、所以嘅就係我覺得即係紀念冊，雖然我而家就係冇留低，所以我覺得有時有啲嘢原來。在你人生當中出現過的人過去了就過去了 是啊最不煩 所以我今天要揀來的這首歌曲的是現在這段時間我想有很多同學仔的話都可能要面對的就是同一班已經一起讀書和一起的朋友的話要講聲拜拜送給你有 Today 離開這一刻感覺不會忘記朋友抱擁告別明天各自遠飛難得并没伤感，依依不舍顾虑，重拾昨天乐趣一堆。曾经每一天相约找美丽去，陶醉美的故事，互相勉励去追。曾经望着天空，一起哭泣。是谁临别说起，亦笑相对。别了依然相信，以后有缘再聚，未曾重遇以前，要珍惜爱自己，在最好时刻分离，不要流眼泪，就承诺在某年。某一天某地点再见 So today. 未曾重遇以前，要珍惜爱自己，在最好时刻分离，不要流眼泪，就承诺在某年某一天。 歲嘅畢業嘅同學仔，希望你哋以平常心去對待放榜嘅日子。點、樣都好嘅話，我諗相信嘅就係大家都會邁向更加好嘅將來。希望大家前程感受。 對啊， 長路如 好。整翻呢首， 马老师， 我可以帮我问一首歌。 好，我哋 你 个纪 念册，哇！我小学嗰阵时咧，买一本纪念册，我其实一心就想俾一个女同学，即系其他嗰啲写就写啦， 系 你系 充斥嘅，即系其他啲 系啊， 我都试过。 我真系去书局嗰度拣，拣下拣。 个纪念册正啊，佢写嘅啫。 系啦，即系其他人写咩咩， 冇所谓， 冇所谓啊。我終於鼓起勇氣，嗱，我又唔想俾佢第一個，即係 太為 太容易 啦，係啦，咁啊，周就係寫啦，咁到最後我決定俾佢啦，你可唔可以幫我寫啲嘢上去啊？咁啊好啊，咁樣，咁跟住咧，佢收埋咗我本紀念冊，佢冇即係人多好多即刻寫嘅， 好那些年啊呢啲， 一日兩日。 都唔还俾你？ 点解佢仲未揾翻我嘅咧？ 跟住你问佢嘅时候，佢就我唔见咗， 我唔记得咗。 唔系，最后终于有一日，佢话俾翻本纪念册你。我哇，我唔敢即时睇啊！ 心卜卜跳噶， 我唔敢即时睇，我要翻屋企匿埋喺厕所， 梗系啦， 打开嚟睇。 系啊，点知 打咗个交叉？ 呢啲坏粉子。哇！我好緊張啊！我唔想佢即係寫人魚小鳥到處飛嗰啲嘢啊！ 都唔重要，佢寫都 OK， 係咪？ 哇！我好記得佢寫乜嘢？ 寫咩啊？ 佢寫咗 Remember M， Remember E， Remember Me Together， Remember Me。哇！好感動，我真係好感動。後面咧，我哋通常有通訊處嘅，佢後面通訊處咧寫住記住我。 清风无言在我心里转，知你如梦似的当天，夜爱里曾踏过，寄傲往云尽处，天际万籁美丽似是一天。 12:29，31度嘅温，相对湿度76%，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先听到12:30嘅新闻报告，翻嚟继续我哋节目。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外交部驻港公署参访团继续在海南的行程，朝早参访昌江核电站。外交部驻港公署特派员崔建春说，香港发展要补充新能源，将来香港和海南可以互相借鉴经验，又说需要有科技含量的大型项目，给年轻人工作，以发展本港创科中心。 随团的香港英国商会会长麦冠明说，外界有批评中国是全球最大污染制造国，但是他观察到中国是其中一个最大的可再生和清洁能源投资者。立法会恢复二读辩论强制举报虐待儿童条例草案，规定25类专业人员需要举报严重虐儿个案。政府建议违例最高罚则是监禁3个月。实政原卓议员田北辰就提出修正案，将最高刑罚提高到1年。田北辰以同乐居虐儿案为例，被其中一个被告4度拉扯的男童致对方受伤，只是被判监3个月，完全不合理。法案委员会主席工联会邓家彪说，政府提出的修正案已经是最适当和最值得支持，担心罚则再加辣会好心做坏事。前港队代表方力申开办的泳会，一个9岁学生受泳会级别所限，被拒参加锦标赛。中国香港游泳总会会长黄敏超说，不会扼杀有潜质的泳手，一些年纪较小但是已经游到一定成绩的泳手可以作个别考虑，以个人身份参赛。昨晚执委会曾经开会讨论，尽量改善安排，给有潜质的运动员尽量参加比赛。黄敏超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会不会检讨泳总属会3级制的升降制度，即是正式属会、观察属会和最低层的竞赛属会，泳总持开放态度，不存在打压任何属会。英国广播公司赛马评述员亨特的太太和2个女被人用十字弓杀害。特福德郡警方说，在伦敦北部恩菲尔德镇找到怀疑涉案的一个26岁男子，警方说是在疑凶的住所附近发现他，他因为受伤正是接受治疗。警方未有提及疑凶怎样受伤，但是说警员并没有向疑凶开枪。当地传媒报道，亨特星期二晚回家的时候发现妻女被杀，警方未有透露疑凶和女死者的关系。不过有报道说，疑凶是亨特其中一个女的前男友，他在2022年曾经在英军短暂服役。在天气方面，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有几阵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一偏南风。展望未来2-3日持续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740点，升268点，总成交金额539亿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61点，升2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849点，升152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恒生中国企业65.16升9毫，盈富基金18.3升2.8，腾讯控股383.6升6蚊，阿里巴巴74.9升0.8，美团116.1升0.2，南方恒生科技3.61升7.4，建设银行5.5升7.0，友邦保险53.9升0.9，中海油22.2升5仙。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1，日元161.67，瑞士法郎0.899，加元1.362，人民币7.271，英镑对美元1.286，欧元对美元1.084，澳元对美元0.676，新西兰元对美元0.61。日经平均指数报42,276点，升444点。港金报22,150蚊，升3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23,804.44美元，卖出23,809.9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咔咔咔，有我哋有快乐。 今个星期嘉宾有高浩正、陆海怡。 好多家长会好担心啊，即系佢哋学唔学到够嘅嘢啊，或者我哋俾唔俾到足够嘅爱。我自己觉得最紧要系我哋两个好相爱。咁我哋就系身教俾佢睇到关系系应该点样去处理嘅，让佢哋有一个好安全嘅平台去成长咯。 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谭咏仪、林思敏，有佢哋有快乐。 师傅，搞掂装修未啊？ 未啊，我仲要用好好抖手机应用程式搵回收箱嚟处理剩低嘅少量建筑废物。 点用噶？ 先预约，再将废物分类，就可以拎去收集点啦。除咗一啲偏远地区，服务大致上已经覆盖全港各区。有回收基金嘅资助，视乎废物量，回收费用随时同一个下午茶餐差唔多。 好好抖， 回收建筑废物好帮手。 滚出阿姐未啊？ 喂呀，肥强啊，你仲好似滚热辣过你煲嘢。 Sarah 姑妈，你误会啦，我适应紧饮食业嘅厨房酷热工作环境。 吓，你以为嗌两声滚水借咩就可以适应到厨房酷热嘅工作环境，实在太肤浅啦！想知多啲关于饮食业工作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浮人士》段内嘅《风骚职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大厨整嘢食要新鲜滚热辣，不过工作环境就唔能够太热辣辣啦，小心中暑，做好预防方法啊！我系陈乐儿，再见啦。 Hello， 我是 Vivian 周慧敏。快活呢就是可以偷得浮生半日閒。咁如果是一个咁轻松咁舒服嘅状态呢，仲可以听住最开心最鬼马嘅风骚快活人呢，就更加锦上添花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风骚快活人。 爱好系列 今日加长版，其实咧小学识唔识得咩叫爱一个人、中意一个人呢？其实有一种嘅叫做心里边有一种感觉嘅、 嗯， 但系可能咧第一唔敢讲啦，第二都唔知道应该可以点啦，即、嗯、系我唔知啲嗱，每一个 称唔上爱， 每人嘅成熟程度唔同啦，可能有啲人知道，我真系唔识咯。但系咧嗰阵时咧喺我哋喺我小学嘅时候咧，喺我嗰班咧有两个女仔咧系特别出类拔萃嘅，即系讲嗰个外形方面。咁所以好多男仔咧私底下咧都会吓边个啊边个。 得咁衰 啊！我又笑啦，点解用出类拔萃？ 即系佢个外形啊，想形容 咩叫出类拔萃啊？ 好未听过人哋嘅形容， 哇！嗰个女同出类拔萃啊， 即系成绩就 好啦，好啦。咁我 系咪形容成绩啊？ 我直接啲形容，个颜值最高嘅咁、样，即系班里 细个识分噶啦， 梗系识， 梗系识分 啦，丑都识 啦，系啊， 我都系校草啦。 系俾人践踏嗰啲啊嘛，系我明白。啱啊，识分噶啦， 系啊， 系我都系，因为我系校黎， 咁我系校工咯、啊，咁但系咧， 我俾人踩啊！ 其中有一个即 系 颜值几高嘅， 系 嗱两个咧，一个咧成绩冇咁好嘅，一个成绩好好嘅、嗯。对于成绩好嗰个咧，我哋男仔咧向来咧都唔系好敢即系同佢有太多对 话， 唔 敢 又叻，读书又叻嘅你。你點解買就傾偈咧？ 咁、你又怪 另外嗰個咧就好啲嘅，但我記得，因為始終冇做任何嘢啊嘛，即係冇行動過咧。 小學你可以做咩啊？ 分咗手就即係畢咗業就畢咗業啦，即係 即係幻想嚟啫。 但有一次咧， 牙夢 唔係，但係以前細個有曾經有講過嘅，就咁第時你做我老婆 係啊，結婚啦， 有嘅結婚一定有講過呢啲嘢 㗎，都有人同我講過， 我都有，同我一齊跳掌燈繩嗰個係啊，第時要娶我佢話， 但係咧嗰個其中一個好靚嗰女仔咧。经过好多年若干年之后咧，你知唔知我再见翻佢？ 走晒样啊嘛！ 唔系，我唔系想嗰样嘢，唔系，系佢大咗肚，即系撞到一个佢，然后佢已经。 哦 咁啊！ 即系你觉得哦，原来佢已经结咗婚，同埋已经做妈妈啦。 咁啊点啊？ 你应该恭喜人啊嘛！ 有咩问题啊？诶，你不如你讲下，即系你有咩问题？你见到有一个 我觉得有啲失落咯， 失落关你咩事？ 关你咩事？关你屁事！ 系 喂，我最中意嗰个人，原来而家已经做咗妈妈啦。 你幻想啫嘛， 你 咁大反应， 谂啊， 就咁大反应。呢啲过咗去，我咧真系。 你中意嗰个人，但系嗰个小学同学， 小学啦，嗰啲喜欢， 既冇拍过拖，亦都冇发生过啲咩嘢， 好纯粹嘅。 咁人哋而家大肚，咁你竟然觉得有失落， 我 会恭喜 佢啦。我真系会恭喜佢啊！嗬，即系如果我真系见到个同学佢大咗肚，我会恭喜你啊！咁样样 啊 ，OK OK， 不过都已经好多年之前嘅事啦。 系啊， 你冇试过咩？即系撞翻一啲旧嘅同学，但系冇唔系唔系嗰啲学生聚会，即系唔系旧生聚会， 系 突然间系啊撞到嗰啲，系好开心。 你会唔会啊？你会唔会啊？你喺街度撞到佢，系啊。你中意 我 开 心啊！我开心噶，开心啊！就算佢结婚啊，我曾经有一个系喜欢嘅，咁佢话俾我听佢结婚，我戥佢开心嘅，系啊！咁大个 系唔系你有咩？ 唔系咯，即系个个大个都会结婚生仔噶啦，我都 OK 冇问题啊，系啊！ 我见过有一个同学男同学啦，以前都中意嘅，读书都叻噶。但我以前好叻嘅，因為咧，我會叫佢話：，因為我成績咁差，不如你教我，佢肯。 補習啊！ 私補，即係楊楊嗰只咧，私補。咁跟住咧補習，咁跟住佢就哇，好開心，成日都可以見到佢，好驚㗎。係 啊， 我心如鹿撞，你明唔明？ 仲有，如果你隻手掂到佢嘅手咧，哇！不得之了啊！ 今晚唔使隻手，今晚 真係俾雷劈咁樣感覺，好開心。 嗰種真係小朋友係好開心。 跟住好多若干年后见翻佢，咁啊见到佢嘅就系同埋个老婆一齐咯，系啊，都系嗰啲斯斯文文嗰啲嚟嘅，咁我就发觉 嘅 就戥佢开心，系啊，因为仲要觉得嘅就系话，佢老婆唔够靓， 即刻开心咗，即刻 高过你， 高过我好多，所以我就明点解当日唔拣我，拣佢老婆，系啊，我戥佢开心， 明啊，费事个小朋友长短脚啦， 咪系咯，到时契俾你。 但系我发觉同学仔咧，即系原来真系要保持翻联络系几难嘅，即系好多已经系，除非咁啦，譬如阿马小强同小张张咁啊有联络，咁样一个联络 一个， 如果中间冇一啲嘅扯头人咧，即系当系联络翻咧，散咗就散咗， 系啊，冇噶啦，唔紧要啦。 所以系我都系咁话，我有时真系过去咗 就 系咁，佢陪你喺一个人生嘅阶段里面， 其实都 开 心噶， 唔好勉强。 系啊， 开 心噶，即系曾经一齐生活过啊， 缘分嚟噶， 绝对系啊， 几难先至能够收得到，系啊，你哋可以喺埋一齐几年啊， 系啦。希望即系啲同学仔毕业之后，大家多啲联络啦，系啊，联络下啲老师啊、校长。 要，真系 真系要， 尤其是老师。 系啊， 系啊，要多谢。 即系出年升 form six 嗰啲，更加要珍惜。即系高中最后一年，好难得嘅，系啊。 已经进入另一个新嘅阶段。 系啊，如果你真系嗌咗交，同佢 say 翻，即系和好如初啦。 嗯， 最弊系和好不如初。 但系人生又好得意嘅，有时有啲你分开咗咧，原来第做嘢嘅场合咧，可能又会再撞翻，同埋一齐做嘢。 啱啊， 系嘛？下个礼拜阿访埋郑丹瑞，佢就系我大学嘅同班同学， 系咪？ 系啊， 我威啊你， 唔威，佢威啲。我哋同班都好多人入翻呢一行噶，系啊。咁啊，不 anyway 啊，我是 DJ， 下个礼拜又郑丹瑞。呢个时候不如咁啊，呢个歌曲送俾大家。 哇，贱啊！ 呢首歌 好中意。 口 水强啊，黄宗士 系。 我记得。 仲有蔡枫华， 蔡枫华 系啊， 系咪蔡枫华？ 系啊，系啊， 应该系。有呢首都回忆嘅歌叫做《那天再重聚》，Albert。 念当初欢聚于一起，笑说心里大志。但今天相聚数一番，要哭也无泪。再匆匆赶，又匆匆追，永远不说后退。让身边生活苦相逼，竞争令人累。朋友不要泪水，人生本多失意，竞争开始了，追不到也是要追。为今天相聚饮此杯，要醉的继续醉。为今天一别竟不知那。 有，不要泪水，人生本多失意，竞争开始了，追不到也是要追。 为今天伤醉饮此杯，要醉的继续醉，为今天一别竟不知那天再重聚，为今天一别竟不知那天再重聚，那天再重聚。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丰收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岂有此理，咁对我都得，好，一月煮重你米，煮重你米。 哎呀，肥强啊，咩事咁牢嘈啫？哇，你成块面红晒啊！饮杯水先啦、啊，嚟讲俾 Sarah 姑妈听啊，边个激嬲你咁衰啊？ 咪大玛莎个细妹姨玛莎咯，佢本来话请我过去帮佢手噶嘛，食大茶饭啊嘛，点知哼，冇米粥嚟噶，实在太过分。 哎呀，肥强啊，你忍下啦，或者嗰个姨妈莎有好嘢益你咧，咁你啊将就下，几恶啃都要啃，听话啦，你唔为自己啊，你都要为下我好唔好 ？Sarah 姑妈，我旧知职场嘅至理名言咧就系、是、食得咸鱼抵得渴啦，不过条咸鱼真系好鬼咸啊，搞到我冇啖好食。姨妈莎，你嘅要求实在太过分啦，过咗我条底线。 哎呀，咁你条底线可唔可以 set 低啲啊？ 唔得啊，佢搞到我好兴啊，就嚟爆啦！ 哎呀，肥强啊，咩事咁兴啊？有咩事都好饮杯冰冻嘅凉茶先啦。 昨天啊，表姨婆咩事咁得闲啊？ 阿母，我离开呢头，跟住又发现呢头好似兴合合咁，咁咪过嚟睇下有咩事咯，饮杯凉茶下下火先啦。 是喎，肥强，你个头壳顶真系兴到出烟，你快啲饮翻啖凉茶先啦！ 哦，爽啊！饮晒，两位，你哋帮我评下个道理啦。 愿闻其详， 讲啦。 大家都知道我老细姨妈晒好睇我噶啦，直情系要我坐第一把交椅啊！ 咦，佢咁睇你，你应该略反应啦。点解最后搞到不欢而散啊？ 就系、是、因为我真系略反应，咁我哋就不欢而散啦。 唔明白， 我老细姨妈莎搞饮食业嘅，我哋卖六送饭、七送饭同埋八送饭，点知我咧反应嘅时候咧，俾排紧队买饭嘅人见到，于是咧姨妈莎仲兴，即时请我食两送饭，就系、是、猫面加一碟炒鱿鱼。 肥强，我终于知道问题出响边啦，等我帮你攞翻个公道啦。 昨天啊，表姨婆，你一定要帮我攞翻个公道，同埋攞翻个彩啊！最多事成之后，我请大家食冰淇淋， 咁就多谢先啦。我想讲嘅系，大家都知道香港夏天嘅温度同湿度都系相当高，同埋相当热噶啦。如果从事饮食业嘅朋友，仲要喺响冇冷气嘅厨房工作嘅朋友啊，真系要关注一下厨房嘅温度同埋湿度啊，小心热鼠人啊！ 是啊，夏天天口真係好兴嘅。我喺冇冷气嘅厨房度煮饭呢都成个蒸笼咁嘅。有时真係热到我好透唔到气咁㗎。嗱，你话食肆嘅厨房啊，煮食多数都係用明火炉具。而蒸、炒、煮、炸嘅过程当中仲会产生大量嘅蒸汽同埋油烟。工作环境啊零舍酷热同埋潮湿嘅。所以肥强啊，你嗰日呢捋反应啊，我怀疑你係中暑热啦。会唔会呢下再煎啊表而 我都认为有咁嘅可能啦，因为响冇冷气工作嘅厨房员工咧，响使用煮食炉啊、烤炉啊、蒸锅嘅时候咧，厨房会变得特别酷热同埋潮湿噶，真系几辛苦噶。如果雇主冇为员工采取适当嘅预防措施，员工就有机会会患上同高温有关嘅疾病，例如系热衰竭或者系中暑添噶。 咁我完全明白了。 嗰日我应该咧系热到呕啊！ 又唔好咁快落判断住，阿肥强啊，咁你个雇主啊，即系姨妈婶，有冇为厨房嘅同事采取预防措施，避免你哋中暑热啊？ 左专啊，表姨婆啊，有关于预防措施嘅嘢啊，我都略知一二嘅。 咁就请你娓娓道来啦。 嗯，预防方法咧就包括安装妥善嘅抽风系统，包括有抽风罩，能够有效咁样咧抽走主食产生嘅湿气同埋热气。有冇啊，肥强？ 等阵，等我 call 翻我啲 memory 翻嚟先。记得嗰日咧入到厨房，即时揿掣，跟住 V 一声。仲系好大声嘅，有啊，姨妈晒又装抽风系统噶。 OK OK， 咁有冇选用热能较少，仲要向四周围扩散嘅炉具，例如系电磁炉？ 我正晒有电磁炉，因为我有用个电磁炉煲咗啖粥食。 咁你公司有冇要求员工工作嘅时候要穿着适当嘅衣物，例如系浅色同埋宽松嘅衫啊？不过啲衫咧又唔能够太阔同埋太大件噶，因为有机会会导致有其他嘅危险。总之咧，工作服就应该以舒适同埋唔会构成安全问题为重啦。 啊，我仲记得啊，雇主咧仲应该要安排员工喺清凉嘅地方小休，以及要提供清凉嘅饮用水，等啲员工咧可以定时饮水啊。阿肥强啊，姨妈婶啊，有冇俾你饮水同埋休息啊？ 有啊，饮食业一定大把水。 咦，咁你哋老细对你哋啲员工都好好、啊，做足晒预防措施，防止你哋热衰竭或者系中暑、啊。肥强，你系咪有啲咩嘢隐瞒我啊？ 唉，一言难尽。记得有一日咧，我见天口好热，咁我就由朝头早十一点休息到晏昼两点，跟住又由六点休息到八点。期间咧，我惊自己中暑，结果我饮咗三支汽水，食咗一个消暑嘅西瓜盅，我以为冇事啦，点知就出事啦。 吓、啊，出咗咩事啊？ 姨妈晒话可以忍我呢反应，不过绝对忍受唔到我大食懒，所以 肥强，你简直不知所谓啊！你贪为识食。 仲有好食懒飞啊！ 姨妈婶对你咁好，你咁对人，简直系食碗面反碗底，抵你自食其果啊！肥强，你实在太差劲啦！你以后唔好再叫我佐之娜表姨婆啊！ 两位，你哋嘅金石良言如雷贯耳，俾你哋闹一闹咧，我醒觉啦，我知错啦，我会重新做人。为饮食业出一分力， 咁你做嘢唔好再好似食散餐咁求求其其啦。 仲有啊，你应承过佐Gina表姨婆同埋我重新做人啊，千祈唔好食言啊，揸住耳仔记到实啦。 知道，不过我依家又有啲肚饿啦。 唉，你又想点啊？ 我想吃苦头，努力工作啫。 肥强记住啦，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收到，我唔客气啦，我吃苦瓜排骨啦。 大厨整嘢食要新鲜滚热辣，不过工作环境咧就唔能够太热辣辣啦，小心中暑，做好预防措施啊！我系陈乐儿，在 Gina。 另外提提各位打工仔，工作安全人人有责，除咗雇主需要遵从职安健法例外，作为雇员亦都要遵守相关法例，保障自己同埋同事嘅工作安全。雇员若违反职安健法例，一经定罪，最高可以被罚款150,000元同埋监禁6个月。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丰收快活人制作的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最到我感到委屈，最使我被公屈。谁恋爱到神经质，超价值也算失，这伤痛感受深刻，许多难替代功课，来三句他脑闭塞，这垃圾只爱有空，请继续你喜欢的填款战士，把你叫醒，遗憾只得你以为自己自得，